支持，认为政府未能证明强生的产品或行为构成公众防扰，又批评法官激进地诠释公众防扰法，表明会上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杨柳。在上午10点，杨柳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7点，跌42点，成交金额16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1点，升141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5.2跌8毫，美团点评75.5跌7毫，中国铁塔1.78跌3仙，中国平安90.45跌5仙，友邦保险74.8跌7毫，盈富基金26.4跌5仙，中移动65.3跌1。汇市方面，美元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5，英镑9.585，瑞士法郎8.017，澳元5.312，加元5.927，新西兰元5.008，欧元8.7128，每百日元兑港元7.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02。日经平均指数报20,499点，升238点。港金现价报14,30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8美元，卖出1,5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跟进啲意外事故啦。咁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大学港铁站中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大挤塞车龙排到科学园。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学港铁站嘅中线有意外，龙尾科学园。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嘅支路咧，近住美林村有意外，影响到而家呢一段嘅支路咧，暂时唔能够通车噶，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隧嘅收费广场。咁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支路近住美林村嘅意外，支路暂时唔能够通车，龙尾去到城隧收费广场。至于较早前咧，前少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大埔公路交通回复正常。而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车龙一度消散，龙尾喺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咁野新界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再提提大家咧，后少少近住大学港铁站，因为中线有意外，龙尾科学园。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白沙湾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赤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 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7点半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隆重举行， 表演嘉宾包括十字步皇后薛家燕、人气组合 BOP 天堂鸟 featuring Bingo， 同埋有 Mira。 Let's keep moving。 当晚香港电台第二台仲会现场直播， 攞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出席啦。 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 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的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只好飞，铺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喂，咁耐啊！今次 早晨 ，Hello， 早晨啊！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啊！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 show 嘅听众，早晨。 系啊，我今日好似要改名叫曾志沙啦，真系，或者叫沙志豪啊。 做咩咁沙咧？把声， 我琴日未试过咧，冇停过地讲嘢。虽然我已经好中意讲嘢噶啦，我都唔想讲咁多嘢。 我戥你周边啲人即系辛苦啊， 我被逼噶，我被逼噶。 你被逼咧？系人哋被逼定系你被逼噶？ 唔系，好简单啫嘛。同我哋开完三个钟头咪啦， 系 咁跟住我，然后又再去六中女啦， 开 咗会先啦。点解六中女咧都预告定？因为其实我翻埋听日咧，我又要休医院假啦。 系 讲到好似我喺医院有头家咁样 啫。好短啫，你系放四五六日四日啫。 系啊，放 几日啫。所以礼拜日嘅中女咧都要早啲录咗音先。 系啦，咁啊有四五。嘅風騷我會放假啦，咁跟住錄 又小嘅手術， 係啦，又錄咗兩三個鐘頭咯。錄完兩三個鐘頭之後，跟住咧我 琴日禮拜一啦，佢又有另一壇嘢要做啊嘛。 我又唔使啊，琴日又僥倖唔使啊，如果唔係大件事啊。跟住我就去咗獸醫度攞藥，嗰度本來唔使點傾偈嘅。咁啱我 friend 咧喺嗰頭翻工，咁我就咁我接放學啦咁樣，咁我當接佢放工，跟住喺個車度就叭叭叭係咁講。 咁呢個難自己攞嚟嘅， 自己開始攞嚟。 咁咪咯，你其實可以俾自己把口休息。 跟住翻到去屋企，見到阿仔忍唔住咧，又要教父一輪。 嗱，又出咗個重點字眼係咩咧？ 係啦， 自己忍唔住。 係啦， 你冇就唔教父噶嘛。哇，去到最後咧，我諗你冇見過一個咁中意講嘢嘅人咧，去到佢終於瞓覺嘅時候咧，我同老婆講。老婆唔好讲嘢住真系， 瞓觉都仲讲嘢咪话， 唔系即系阿仔瞓觉啊， 讲嘢， 阿仔瞓觉啊，终于得翻咧，即系阿田可能会好明白嗰啲大人得翻自己两个人嗰啲私人时间咧，冇讲过嘢，我就坐喺度咧一句丧尸咁样咧，我足足咧停咗成个半钟头冇讲嘅嘢， 嗯， 跟住我先至可以。但今日都系变咗沙子喉啊！而家真系 哦 ，OK， 可以叫我沙展啦。 明，我都 沙声不停发展， 我都试过噶。我静咧同阿华讲一句咧，我静用动作今日咁样，即系 闭声一日咁样 讲嘢，话唔想再讲嘢，因为有惊要再解释咧。你明唔明啊？佢好多嘢问噶嘛，跟住我话又要解释一餐，咁跟住我就会咁样唔讲嘢。 点解咁多香水味啊？嗰啲投诉 系啦，唔讲啦。咁样所以咧就我都试过， 我明 噶， 系啊，我都一定系人都会噶啦。我都系嘅。如果一排戏嘅时候咧，就朝头早讲三个钟头嘢啦。咁跟住咧就两点开始就排戏，排到夜晚黑11点，其实都系讲紧嘢噶嘛。 系啊。 咁当然啦，有阵时系你要讲。 台詞，或者你要唱歌啦，咁你要 出用係 啦。但係同時間你都會自己嗱，我都要忍唔住嘅。咁你中間有個 break 嘅時候，你唔同隔離嗰啲吹下水啊，講下八卦嘢咩係咪先？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即 係 一日半日喎，係由每一禮拜一至禮拜五、禮拜六嘅都要排戲。總之有陣時聽到自己把聲都會覺得好煩啊！黃宇祖，你可唔可以收聲啊？咁樣我都有呢個感覺㗎。 但係我哋咧又要今日讚一讚黃耀祖同學喎。 點解啊？ 因為喺呢一個人生漫長嘅戰鬥裏邊咧，佢無端端就最近自己學多門技藝， 好緊張啊！ 一技傍身。广播道通行， 其实嗰样嘢就唔系难嘅， 咁都要学噶嘛。 但你知道我同所有嘅，你知我同所有机器有几唔 friend 噶啦，系咪？即系行到过去就会坏噶啦，我都未揿，你做咩已经坏啊？ 我真系要赞一赞呢位黄耀祖同学， 成四十岁人，就嚟四十岁， 未啊，仲有排先四十岁噶。 佢话你成四十寸长腿嘅同学， 都有嘅， 系啦。佢而家都中途学习。如何不你自己讲啊？ 唔系我呢排咧，大家迟啲都会知噶啦，因为我哋风 show 咧都会有唔同新嘅环节咧会出现嘅，其中一个环节咧由我主理嘅，咁所以咧我一定要识得去控制好我哋嗰个 panel。我先至可以錄到音嘅，咁所以咧就多得咁多嘅前輩啦，即係其實你哋個個都有教我嘅。 佢冇問過我哋㗎。 係啦， 佢就特登問我哋兩個就係啊。 阿田，我冇問你啫，我要問阿田㗎。 你記唔記得嗰個畫面啊？嚴瓊入到嚟啊，你可唔可以一間按 panel 嘅時候咧，俾我睇睇啊，多我哋啊，試我哋咩啊？冇物啦， 被塑胶 咁究竟你哋系咪讲呢一个话题系想赞我噶，定系想插我几刀噶？ 忍唔住口啊！你继续啊，黄同学。 其实唔系噶，我系所有同事都有问噶。譬如跟住你哋录职安剧，阿莫莉响度，我又问莫莉，我咪睇住你点样用 panel 啊？因为我想学用啊。 咁又见到我哋喺度，佢又问莫莉。 咁你自己几时上一次录音啊？咁你都笑咧，几时咧上一次？ 啱啱我哋录完 trailer， 咪俾咗个位你坐啊？ 咁未系咪？因为唔系，其实我哋三个身份系，如果我一个 on panel 嘅话，另外嗰两个人咧系坐对面嘅，咁我咪学唔到咯。但阿田系有，你哋系有教我嘅。 系我哋话俾听众听， 搞到我哋好似好分化咁样。 好简单啫， 你明明有教过我。 系啦，我哋解释俾啲一头雾水听众听。系啦，咁咧，因为我哋而家，譬如你听到我哋开麦啦，又或者你听到我哋有阵时嗰啲录音嘅片段咧，咁你都要有个人去负责。譬如话啊，佢要教三支麦俾大家开声，佢又要适当嘅时候咧就出啲音乐啊，几时停啊，几时大细声啊嗱。唔係好複雜嘅，但係一個過程嚟嘅。咁不嬲咧，其實我哋啲主持咧，可能有時佢分咗工咧，佢就話：咁我負責翻嚟講嘢做節目咯，就 OK 啦。咁頭先嗰啲處理操作咧，可能就會一係就我哋呢啲資深老餅咧，之前學識由佢哋做。如果唔係咧，有時佢哋而家就會揾啲叫技術工程人員咧，聽啲聲哥哥咧，佢就幫手噶嘛。嗱，咁啊，黃耀祖同學，其實佢本來可以坐享其成。就好似其他嘅一啲同事咁样，佢就话：咁我就负责净系坐喺度提供内容，就由你哋啲同事帮我又揿麦啊，又揿掣啦咁样。但佢就好学 啊， 佢话我要自己搞掂呢件事咁 样。系啦， 琴日成功录咗第一集，我翻屋企又听翻噶。 系啊，真 系 好好啊，真系。 系啊， 有冇惊青啊？ 梗系有惊青啦，因为其实琴日嗱，我就约咗个嘉宾咧，就三点半先访问嘅。完咗节目之后咧，我就自己已经上咗间。 我见到金正恩啦，你同佢握手添。 边个金正恩啦？ 你唔系金正恩 嘉宾啦，系咯。 好系啦，佢哋开 G7 都嚟咗香港录音咁样。咁跟住咧就我就上咗自己练。第一练咧，我都话我同啲机器唔 friend 噶啦，明明。阿田咁教我噶，入咗去点解唔捞嘅？佢话 read 唔到我张卡，张卡明明新噶嘛，咁样我喺度拗紧头，好苦恼啦！即刻过去 office 嗰度，跟住就问我话，系啦，敬文就第一个，唔使惊，等我嚟咁样。跟住佢就话咧，死啦！呢句唔知讲唔讲得噶？你买嗰张卡咧？太新太靓啦！公司啲机 read 唔到噶，我俾我旧嗰啲嘢你用啦，咁样我召唤咗嚟另外一张卡， 即系唔配合啫。 系啦，唔配合。跟住咧就阿严琼经过啦，跟住我就同佢讲，我今日第一日录音啊，佢哋系每一个唔同同事都知道我第一日录音啊，自己 大家都觉得有新嘢睇啊。究竟呢个人喺坐喺嗰个 panel 位系居然点样嘅咧？咁样 跟住佢哋每个都同我打气， 有冇利是嚟啊？ 冇俾利是，但系又帮我打气就话好小事嘅阿祖。唔使驚㗎咁。當我錄完咗第一集啦，跟住呢我就見到又係見到嚴瓊，跟住我就話我錄完啦咁樣，跟住呢即係大家都好開心咁樣嘅。其實件事呢講真係唔係好難嘅。 好似東話籌款成功咗咁樣。 完成嗰件事啊。但我又 想问多一句咧，唔好意思啊，你录完之后冇即刻听翻，但系翻屋企先。 有，我有即刻听翻，你教我噶嘛，系、 哦、 咪？但系因为有嘉宾响度，我哋仲倾紧偈，咁、所以咧我就冇成个听晒，我翻屋企咧就再成个听翻晒，仲、已经两攞两只碟录，跟住仲交咗一张俾监制。 好好啊，真系真系噶，唔系梗系如果听众我哋认真嘅，可能你系、可能你就咁听，你话系呀，咪就 系 你哋做 DJ 一定识噶啦嘛，真系。但 系 你最紧要想象下，佢已经唔系廿岁， 系 啊，佢四廿岁啦， 系啊，系好啦好啦，我认啦咁样，相二十字啦， 咁样先劲噶嘛， 咁先劲啊！你话十几岁啊，嗰啲同学仔咧，佢学应该学得识噶嘛，系咪先？ 其实就咁录音系容易啲嘅，要好似即系豪仔而家咁样 on panel 嘅话咧，仲有好多就系譬如我哋点样去交通啊，去新闻啊，去财经啊，跟住 嘛， 但系对于我嚟讲好难， 跟住咪炒粉咯，冇嘢噶， 系啊， 系咯， 专心啲嗱，咁你咧就要学习专心啦。 专心 啦， 我会解。我下一步要学咩咧？我要学剪带。 好啊， 系啦，我会学噶啦。 嗯， 学边个？跟边个学啊？ 唔知啊，你识咯。阿田都唔剪带嘅。 我唔得啊，因为我太嗰啲太混乱啦，嗰啲。 系啊， 但好好噶啦，希望大家都有黄耀祖同学呢一份学习嘅精神 啊。你喜欢灿烂，拍拖也早不要行，直接地回家拉窗帘最简单。我偏偏爱慢，叹一餐咖啡炒片，黄昏海滩，寻思一番，沿途自制浪漫，再学行，别要走人，结伴退休，用那一种节奏，你会就不会走？我再行，但你走谁？急不否否？若我走不够。谁带头向前，谁跟在后面，大概亦无资格相恋。我天天锻炼，也许再过多几百年，在最后仍可将彼此拉近一点。要天天见面，最好你也都刻意缓冲一点。谁都不想全程望你后面，再学行，别要走人，结伴退休，用那一种节奏，你会就不会。再行，但你走谁？急不否否？若我走不够快，你有耐心再学行没有？再学行，别要走人，结伴同游，步伐差得太远，要靠上天庇佑。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有許志安嘅學行啊嚇，嗱呢一輪咧，如果你見到減價咧，其實你個心究竟係開心定唔開心咧？ 開心定唔開心啊？即係兩者都有喎。我會話見到減價第一反應係開心嘅， 正常、 啊。但見到佢哋個減價咧，減極都唔完，咁你就會知道佢哋可能真係冇乜生意，需要用唔同嘅方法吸引多啲嘅做多啲生意賺多啲錢咯。 我以為你見到佢減價減極都減唔完，你唔開心係因為早知琴日唔買住啦。 我唔怕咁，除非佢有再大啲嘅折扣嘅啫。咁咪都 OK 嘅，但我真係有呢個諗法。 同埋跟住就會諗多個問題就話：，哇！你之前賺好多喎， 冇錯， 哇！食水好深喎、 啊，有冇發覺係真嘅喎？你 原來可以去到咁樣嘅，原來 即係原來個割喉都死唔去嘅喎， 係咯， 你就會覺得搞錯啊！ 想去貨咧，未必一定代表佢有錢賺。 成日都係講緊要錢唔要貨噶嘛，啲人 係啊，呢、這個即係以前阿媽嗰個年代就會講咯， 要錢唔要貨， 係啊係啊， 大家 冇啊！呢、這個係啲大家街頭講價嘅時候咧，你成日好想挑戰佢嗰條底線就係、是、你賣十蚊俾我，其實我究竟可以 掠到几尽，你都肯卖嘅 咧。但香港冇乜得讲价啦，已经系嘛？ 哦，而家唔使啦。 以前讲价真系会噶，尤其是你去嗰阵时，通常就系去泰国买嘢， 哦、 即系你硬系觉得，其实而家泰国咧，你都冇乜得点讲价噶啦。但以前即系我讲紧廿年前，真系会有噶嘛、 哦哦。 你过到去嗰阵时咧，就会觉得我由一半开始讲起，跟住咧佢一回你就话诶 OK， 跟住就觉得哎呀，猛咁喺度抌心口啊！点解我唔讲话两节开始讲起啊？咁样 噶嘛、啊？ 但系问题点解而家冇得讲价？就是、因为全部已经是连锁式的铺头，咚咚咚咚咚，摆晒各区，你根本冇晒铺，即系唔系冇晒嘅 小 铺头仔，小铺头仔啦。 同埋讲价呢一样嘢真系好似 out 咗咁样啦，真系少咗。 系啦， 你都 out 优惠啫嘛，你咪讲价噶嘛。 你觉得面子问题系嘛？ 唔系啊，优惠好似合理啲咯，因为优惠好似系制度上面咧，譬如边张卡啊，边张印花啊，但系你 out 减价嗰啲咧，就纯粹讲人情嘅啫嘛，佢冇任何嗰啲规矩跟噶嘛。嗱，而家呢一个咧就阿田啊。至愛嚟嘅真係，鋪飛大劈價。 哦，我 都 鋪 飛都劈價， 鋪飛都劈價。不過當然佢有分啦，主要係咩時段啦？ 係 午時。 係 OK lunch 鋪飛。 係啦，鋪飛咁啊，不如我哋先由我哋嘅鋪飛大人講解一下，你平時理解嘅鋪飛，就算係一個午市，大概咩價位度咧？ 午市嗰啲價位咧，同晚餐咧都唔係爭幾多嘅，可能爭百零蚊到嘅啫。 係咩？ 幾貴㗎？午市下午茶先至平啦，係啦。 O、okay、 下午茶咧可以二百幾蚊有一個。 午、 okay、 市就即係三百幾蚊㗎嘛？ 午市可能係三百幾蚊啦，三百幾分分鐘你加埋一就變到380蚊，即係咁上緊啦。 係係。 嗱，我未必講緊間間嚇，咁當然有啲平。 有啲亦都會貴啲嘅咁樣， 好啦。我講緊夜晚嘅價位係講緊成600几蚊嗰啲， 都係嘅， 係啊。 好啦，嗱，我不如先由大家最喜愛嘅菜式講起先啦，跟住睇下佢究竟值幾多錢啦。佢呢度咧就係有咁樣嘅，有例牌嘢啦，各款刺身壽司有刺身嘅，佢又搞啲地區特色過，有台灣牛肉麵啦，又有即場食嘅安格斯西拉牛扒，有中西熟婆呢啲都好老土啦。咩红烧猪肉软骨啊，烧鸭腿、黑樱桃汁啊，呢啲 哦， 仲有呢、這、 一个，我唔理佢食有咩食嘅，我 系啊，要噶， 都差唔多，去边区嘅先间酒店系 呢个喺九龙嘅。九龙呢个我唔识 嗱，真系嗱睇嗱食开铺呢个唔食开铺飞， 有支望已经唔同啦，又佢嘅荃湾又唔同噶噃。 系啊，因为你拣一间咧，嗱我系咁拣嘅，我唔会，因为佢好少会列到明咧有啲乜嘢嘅食物喺度噶嘛。 佐敦， 系啦，麻麻地啊，即刻谂，还喂，还掂个位都系得一个，系咪？我每次都要咁样即系食一次嘅话，我宁愿系要拣靓嗰个嚟食噶。 嗱，佢仲有咩？有蟹宴 ，OK， 有生蚝海。海鲜咁啊，有蓝蟹、三点蟹、石蟹， 即系咁听到 好 多嘢食啦。 又有蚬， 几多星级酒店嚟噶？因为呢、這、一个你多嘢食同你个食物质素好唔好又系两件事啊嘛。 我谂啊，佢 五星级酒店嗰啲咧就好似有 水 心多啲嘅、 啊。四星 级酒店好就话见听你头先形容咧，食物都算包罗万有，亦都有唔同嘅国家嘅特产咁样啦。 如果喺正弥敦道嗰间咧，佢系做紧大 啊、你讲得咁隐晦嘅， 佐敦弥敦啊嘛，所以咪知道嗰间啦，应该 系嗰间， 系啊，嗰间呢排做紧 promotion 啊，抵唔抵啊？几多钱啊？几多钱啊？ 我朋友讲紧话，喂，去食下啦，不如我哋、好似又讲紧200几蚊已经有一个系咪啊？ 而家唔使， 唔使添啊， 158蚊， 158蚊食 lunch， 系啊，当然未加一啦，咁、 okay、 咪自己加翻落去啦。 就算加翻正，唔系啊，可能佢加翻正加一咁样啦吓， 系 啊， 即系200蚊应该咩都有啦，咁样咯。 200蚊啊，减到 而佢嘅晚餐系几多钱咧？自助晚餐 哦，自助晚餐 原价500蚊嘅， 系啊，以前系400几500蚊嘅， 系啊，优惠价 300几， 260。 二百六啊， 未加一啦，你自己计啦，都系嗰句。 即系300蚊咯， 半价喎，讲紧嘅系，嗱，冇话系短时间定点啊？ 系啊，应该系。 佢而家呢个优惠期就冇完喎。 哦，即系冇话系。 暂时冇话完喎。系啊，佢而家都仲系话俾你听，星期一至日啊，几多点到几多点。咁另外一间咧就喺港岛噶啦。 系。 港岛呢间咧就系喺呢个咧北角嗰间，你应该估到边间啦，咁样系啦。咁咧，哇！佢呢個優惠咧，例牌一講有咩食先啦？有海鮮主題啦，七寸大蝦啦，波士頓龍蝦啦，黃牛壽司、長腳蟹啦、麵包蟹啦、生蠔啦、鹽燒牛脷啦、 威灵顿牛柳啦、羊髀啦，诸如此类啦，咁样 好肚饿啊， 好肚饿真系， 好肚饿。 黄耀祖去 咩啊？ 同埋阿田去，有机会免费。 点解啊？ 一 个因为食得多啊， 一个扮小童，一个扮长者。 哦、OK， 咁我扮长者唔可以点啊？咁啊？ 唔系，咁 免费嘅咩？可以 点？ 免费入去？ 免费、啊？ 免费？ 仲要系小童，知唔知小到几童先？ 十一岁以下。 十四岁啊！ 哇！ 哎呀，你个女唔得啦，可以 嘅。得啦，已经。 哇！你叫你个女矮两寸入去咯。 唔系高矮去代表年龄嘅大佬。 所以你得咯，真系。 十四岁以下就免费。咁几多岁以上系长者啊？ 六十五啊。 即系 六十五岁或 以上。 系啦，当然你要有个大人带佢去啦。你自己一个小童又会唔会免费俾你？ 咁你谂下啦，如果我三个去，我带个小朋友去，带个老人家去，我咪三个人食，一个人俾一个人嘅钱咯。 喂，真系呢个我都心动，真系。佢话只要你同行嘅一个四至十四岁嘅僆仔，或者一个六十五岁或以上嘅长者就免费。所以话如果你有一个细路一个大人嘅话咧，你就两公婆带去。 系， 净系得俾两公婆， 即 系 一个 俾两公婆 钱，其实咪即系买一送一咯。 系啊，但系佢呢个真系几。都割喉 但去到十四岁咧，因为通常咧嗰啲叫做自助餐咧，对唔住三岁以下咧先叫免费噶嘛。 O、okay. K， 有啲以前咧就会系十一岁咧以下咧都有少少折头或者 小 童价 咁样。 系啊，但系你就算大人去咧都有折啊。 好，我听完你咁样讲，我决定我今日晏昼唔需要工作，我会出去使啲钱振兴下香港嘅经济。 所以嗱，我就又问翻一句啦，你开心定唔开心啊？你知佢点解劈价噶？但系你劈得嚟嗰颈血。可能你都会觉得抵啊！食翻两条牛脷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提到，昨日获邀同青年人会面，对于外界有不同引述，包括应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问题，他重申政府一贯的立场是由监警会审视整件事件。他强调相关工作正在进行，如果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特区政府认为是不适合。被问到是否会透过制定紧急法处理目前的示威冲突情况，林郑月娥话：所有香港法律如果能够提供法治手段，以暴制暴、止暴制暴，特区政府都有责任检视。 到今日为止，特区政府仍然系有信心咧，我哋可以自己处理呢个延续咗两个多月嘅社会嘅纷争。我相信咧，呢个亦都系广大市民嘅共同愿望，由我哋自己处理。所以我哋自己处理里边最佳嘅。基礎就是法治的基礎。正如我所說，我們從來沒有打算用一個暴力的手法來處理這個方法。我們所有的工作，包括警隊的工作，都是法治的工作，都是執法的工作。所以執法的工作有不同的階段，當然是有，如果有違法暴力的行為，就需要執法的機關，主力是警隊，進行拘捕的工作。但執法的工作亦都要睇下喺法律現行法律嗰方面有冇一啲嘅法律嘅手段可以能夠處理得到。咁所以我嘅回應就係我哋係有責任為咗盡快止暴制亂，去用我哋香港嘅法治嘅手段，包括我哋嘅法律。但係依個一定係依法辦事，大家可以完全係放心嘅。所有香港嘅法律，如果能夠提供一個法治嘅手段嚟到止暴制亂。特区政府都有责任去睇。 林郑月娥话：所有香港法律如果能够提供法治手段止暴制乱，特区政府都有责任检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不能美化同合理化暴力，政府唔会采取以暴易暴嘅方法，会采取法治手段止暴制乱，让社会回复秩序同埋平静，以便对话开展处理深层次问题。佢强调政府对暴力零容忍，不分政见、背景同埋颜色。政府同警方会同样严肃跟进七二一元朗白衣人事件，至今有四人提堂被控暴动，希望各界支持打击暴力工作。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表示，对于一刻平静消失感到非常可惜。过去周末示威游行后有升级的暴力，出现有致命风险的武器袭击警方，破坏商店，升级暴力行为越演越烈，而且在游行集会申请地点以外的不同地区发生，市民人心惶惶。 继美国国务院之后，美国国防部亦都批评中国的海洋地质勘探船近期驶到越南外海，以胁迫手段干预越南长年累月的游戏活动。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承诺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一致。声明说，中方持续采取霸凌手段，无法赢得邻国信任或国际社会尊重，胁迫行为令人严重质疑中方的信誉。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和伙伴，确保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中国勘探船海洋地质八号上个月初驶入南海有争议的越南专属经济区，越南当时派出多艘海警船和中方舰艇对峙。到今个月13号，勘探船在中国海警船护航之下再次驶入越南专属经济海域，越南向中方提出抗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89点，升9点，成交金额24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5点，升22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5.4跌6毫，美团点评76.3升1毫，盈富基金26.4跌5仙，中国铁塔1.79跌2仙。中国平安90.55升5仙，友邦保险74.85跌6.5，碧桂园10.24升5.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5，日元105.75，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7，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161，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09点，升248点。港金现价报14,300元，比上个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7.85美元，卖出1,52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咧影响到挤塞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啦，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去荃湾方向咯。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的支路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支路咧就封咗啦，不能够通车噶。龙尾排翻去城隧嘅收费广场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的支路啦，即系去沙田方向，另外一边就去大围噶嘛。近住美林村有意外啦，咁支路咧就暂时封闭，影响到城门隧道啦。而家去沙田方向咧就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城隧嘅收费广场对出。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学港铁站对出中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啦，近住大学港铁站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车多少少啦，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西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啊，第二线封闭嘅，咁而家一带就车多啦。咁另外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就虎山道桥底。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喺沙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啦，同埋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号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约瑟夫·戈培尔，希特拉重用的宣传部部长，是纳粹洗脑计划的幕后主脑。他除了善于策动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为纳粹党进行形象工程之外，他还用了什么手段激发起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呢？戈培尔对希特拉有至死不渝的忠诚，但最后他又得到什么呢？希特拉的放空，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你昨日由朝讲嘢讲到晚，可能都是一个预演嚟嘅，因为嚟紧你即将休息几日，咁呢几日其实你可能唔使讲嘢噶，咁咪俾你啊喺未讲嘢，喺未讲嘢之前，俾你一次过讲晒，咁你咪可以休息翻几日啦。到到下星期翻嚟咧，你可以再畅所欲言啦。啊，希望咧喺几日转期间咧，你可以好好地休息。啊，佢系边个？佢咪就系、是。经常督赤病假的曾子豪， 真的不讲我又不醒起呢，我即将入住那个病院呢，就是我之前即整个鼻的手术的时候入去那个病院来的，而里面的姑娘护士好温柔和好体贴的啊，这几天我都有点期待，梗系啦，香港嘅医疗服务水准一向都好高噶嘛，哎呀，真系贤德，听日就快啲入医院唞一唞，唞一唞啊！如果俾人哋话你系亚马逊森林，你知唔知系代表咩意思啊？吓，难 get 题，即系话你废，仲要系废中之废，废成点啊？废到系地球之废啊！吓，点解啊？哦，教下难 get 啫，嗰个废就唔系讲紧废话个废，真噶。亚马逊嘅热带森林咧，其实就有个称号就叫做地球之废噶。所以你话系咪真系好劲先？成个地球咧，原来咧有 20% 嘅氧气咧，都系由呢度嘅植物咧供应噶。喂，你谂下。一个森林为整个地球供应了 20% 的氧，你说这个地球之肺当之无愧啦。不过最近呢，这个地球之肺呢就火烧啊，火烧肺啊。咁啊，这个大火呢其实已经持续了呢有真係三个几礼拜㗎啦。咁呢个地球之肺嘅火灾呢引发起大家呢好大嘅关注。咁啊，如果你睇今日新闻呢，全部同钱有关㗎。第一呢就係、是、呢个 G7 啊，佢哋呢个呢七国峰会呢已经决定咗拨款呢几千万美元呢，就话要紧急呢就要支援呢一个嘅即係火灾啦咁样。但是你唔好以为就啲大嘅国家呢佢哋用呢啲单位呢就出嚟㗎喎。而家呢你都知呢个年代呢明星个人影响力都好强㗎。好似我朋友咁样李安纳杜迪卡比奥咋嘛。係呀，不过我最近都唔见咗个电话啦。佢同我讲话佢捐咗款唔係好多啫，500万美金。哇，佢一个人捐咗500万美金。当然呢因为佢成立咗一个环保嘅组织，一啲慈善嘅机构呢，咁样佢就会捐啲钱出嚟。但你会见到呢就係、是、面对呢一个世纪大火灾呢，唔单止係跨国呢佢哋会互相联手啊，就唔会再分话呢喂呢个你嘅国家我嘅国家啦。亦都连啲明星呢亦都唔会坐视不理啦，因为佢都唔会觉得话呢我做戏又唔关我事嗰呢啲嘢。火灾关我咩事啫，转发个图片㗎嘛，双手合十就算数啦咁样。唔系㗎喎。佢哋原来都会呢諗计呢就尽一分力㗎。当然你话佢有咁嘅能力捐成500万美金。但係 你有冇谂佢要捐钱先？可能你话我唔捐500万美金，我捐50蚊都得噶嘛。但系佢哋就真系会谂到、见到，亦都会助言起行啦。嗱，呢个第一步咧系好事嚟嘅。咁但系第二步咧个问题就系、是、啊，你话点解呢一个火灾搞咁耐嘅？同埋如果有啲朋友咧睇埋呢个国际新闻嘅话咧，就会发现啊，点解中间咧又有好多指控啊，有啲争拗咁样嘅咧？嗱，而家咧。巴西总统嗱，佢又有个称号喎，原来佢被称之为咧，呢个巴西特朗普，即系我觉得呢啲名咧，好典型啊！即系等于你选港者咧，你一知道哦，佢系边个咩翻版边个咩林志玲啊咁样，你就知道大概佢咩样噶啦。而家佢同你讲话巴西总统咧，呢、這、一个叫做博尔索纳罗咧，就叫做翻版巴西特朗普。咁即系话原来佢对有啲议题咧，甚至乎讲嘢咧，就冇乜道理嘅。譬如咧，呢一次点解引起咁多国家嘅关注呢？因为佢话呢一个丛林火灾嘅时候咧，本来属于巴西管辖噶嘛。佢话大家都问佢：喂，你快啲救火啦！你唔好任由呢个事态坐视不理啊！你咁样烧饭唔知烧几耐嘅。点知呢位巴西特朗普咧，佢就话啦：我认为点解会火烛呢？系环保组织纵火。哇！你听到呢句，你真系明点解佢叫巴西特朗普啦？即系佢噏得出就噏嘅，真系 international big mouth。咁當然冇任何證據啦，但最大件事就係咧，當佢將火災嘅議題或者個原因咧，佢怪咗落去啲環保組織度，咁即係佢又可以嘆慢板啦，佢又唔使檢討點解自己搞到場火會發生啦，佢就可以坐喺度就淨係不停譴責人，不停譴責人，但自己就唔使做嘢啦。所以咧呢場火咧真係一燒就燒成3個幾禮拜，頂唔順啦，其他國家咧就紛紛出嚟就話。嗱，你唔好再咁搞落去啦，因为点解咧？攬炒啊呢铺，佢地球之肺嚟嘅，唔系净系你巴西，系我哋七国峰会里边，我哋嘅国家咧，我哋都要呼吸同样嘅空气噶，大家都系同一个地球啫，所以咧先至会有七国又要拨款，同埋咧七国咧亦都会借住呢一个危机咧，同佢讲话，你如果唔积极啲救火，仲喺度赖人哋纵火嘅话咧，对唔住，我哋同你嘅有啲贸易谈判咧，我哋就会终止噶啦。啊！呢个情景咧，听落真系好熟悉，唔多讲啦。你自己体会咧，证明咗如果你冇好好处理个问题，净系喺度怪罪人哋嘅话咧，地球就玩完噶啦。真系唔系你屋企咁简单，成个地球你都唔想地球之肺真系变咗废咗噶。 风头火势，天天向上，努力学习。我哋期待喺好快啊！我谂系9月咁上下啦，就会听到由佢自己坐喺度，自己推咪，自己录音，然后揽住佢自己嘅 B B， 系咁锡张 S D 卡隔篱啲人以为佢变态嘅，但系其实佢系积极好学嘅黄耀，今次嗌佢咩咧？黄耀学啦，又请黄耀学。 其实真系好惊啊！即系原来我觉得即系，所以我好欣赏可以坐到 panel 嘅同事噶，即系包括你啊，曾志豪，你今朝成朝都喺度赞我。因为当琴日自己坐喺个 panel 度嘅时候咧，就算只不过系录音，唔需要揿咁多掣啦吓，但你又要睇住有冇爆咪啊，跟住自己个脑又要谂紧嘢咯，跟住又望左望右咁样嘅话咧，其实都几惊噶。我谂我都真系有排学啊！讲到有排学嘅话咧，当然啦，唔止谢阿祖啦，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又好，或者世界各地嘅小朋友啦，佢哋都系好好学噶。有啲咧就系自己有一啲嘅兴趣，爸爸妈妈咧就栽培佢哋啦。有啲咧就系爸爸妈妈见到啲小朋友咧需要有多啲兴趣，所以咧就用唔同嘅方法去栽培佢哋。其中一样嘢咧，一定系带佢哋上唔同嘅班噶啦。香港嘅朋友都会话噶啦，嗰啲咩学钢琴啊，呢啲系基本嘅咋。如果你要个小朋友咧要容易啲可以考到一间心仪嘅学校嘅话咧，真系乜嘢堂都要上啊！而喺外国方面咧，英国嗰边啊吓，亦都有一对夫妇啊，为咗要作育英才，好好教育佢哋嘅小朋友，佢哋都用咗一个特别嘅条件去请一个保姆啊！嗱，即系平时要照顾住呢个小朋友啊，日常生活啊，接放学啊，又或者系譬如爸爸妈妈都要工作，所以咧每一日咧就会做到7点钟嘅夜晚黑，跟住呢一位嘅保姆咧又要煮埋饭俾个小朋友食啊！ 呢啲嘢都係一個保姆好正常嘅工作範圍啊，係咪？不過佢哋呢一對嘅父母咧就有個特別嘅要求，佢就話佢哋嚟緊請嘅呢個保姆咧，佢哋唔介意俾多啲錢，但呢個保姆係需要有成功嘅社交媒體帳戶同埋有出色嘅數碼作品，因為佢個女咧本身已經係一個 YouTuber 嚟噶啦，有自己嘅 channel 噶啦，平時咧就會教一下，即係將自己咧。我讲紧呢个妹妹几岁嘅啫吓，八岁嘅妹妹啊吓，佢已经系会上载佢自己化妆啦，同埋唱歌嘅短片嘅。不过咧个父母就会觉得咧，啊佢嘅短片嘅拍摄嘅内容啊，或者个技巧咧系有待改进嘅。咁啊见到啦，呢个咧就系佢个女唯一嘅兴趣，所以佢哋两个都想栽培个女成为一个 YouTuber 嘅明星啊吓。所以呢位嘅保姆就一定要识得帮佢去发布短片啊，要剪辑短片啊，等等等等咁样啦吓。个人工真系几好噶，因为讲紧咧时薪嘅话吓，系会有成240蚊嘅港纸啊，一个星期咧系会工作30个小时嘅，即系一个礼拜啊，已经有成7000几蚊啦，一年啊呢一个保姆啊，净系喺呢一个屋企里面啊，有成30几万嘅人工噶吓，咁呢一个嘅招聘广告出咗嚟之后咧，当然有赚有弹啦，两边嘅都会有谂嘅，有啲就话。其实都算谂得几前啦，冇问题。有啲咧就会觉得呢对父母系咪谂得前得滞啊？嗱，话觉得谂得前嗰啲就会话，咁如果呢个真系个小朋友嘅兴趣嚟嘅，咁你咪好似当佢其他兴趣咁样栽培佢啫嘛。咁啊，同埋而家呢一个年代啊，已经唔系话哦，你学咗钢琴就真系陶冶性情定系点样嘅？可能你大个咗，将来嘅工作啊，同 YouTube 系有关系嘅，同电脑有关系嘅，早啲向呢一方面咧，俾多啲嘅知识佢嘅话，其实唔系坏啊。但亦都有人会话咧，呢对嘅父母系咪行得前得滞啊？讲紧嘅咧就系话啊，而家我哋话上网有好多唔同嘅留言噶嘛，一个八岁嘅小妹妹可唔可以接受得到啊？可能佢今日有好高嘅点击率，但系第日嘅点击率会下降咧？啊，大家嘅留言可以几现实同埋几残酷噶嘛？系咪先？咁小妹妹又消唔消化得到咧？同埋系你可以话啊，细细个啊，俾佢试下赚钱嘅经验当理财嘅一课啊，咁样不过。哦、会唔会真系令到佢冇咗童真？呢、这个妹妹咧成为咗父母嘅生财工具，好多好多问题都会已经走晒出嚟啊吓！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即系我谂唔同类型嘅多元化学习咧，都会系啊唔同爸爸妈妈而家谂紧俾个小朋友啊嘅一啲嘅学习嘅经验嚟噶。始终即系成日都会话嗰啲咩普通嗰啲兴趣班太流啦，要揾啲新啲嘅。但有阵时生到咁嘅话，最紧要就系、是、你哋有冇空间去睇住个小朋友，唔好净系将个责任咧交晒俾个保姆啊！佢个心理调唔调节到，其实呢个绝对系爸爸妈妈嘅责任嚟噶。风头火势，啲小朋友嘅心理系如何嘅话咧，我呢位拍档啊，绝对啊 manage 得到啊。点解咁样讲啊？其实啲仔仔女女已经变大个噶啦，但佢依然坚持啊，系要关心佢，过分关心佢，同埋帮佢话晒事嘅。所以咧，佢啲小朋友咧，一定可以大个咗之后咧，咩都做得到啊！有桂花田。 冇啊，冇再去过分关心佢啊！我有关心，但系作为父母嘅，你阿仔啊到60岁啊，你未死你都要关心佢啊，因为佢都系你嘅仔嚟噶嘛，系咪先？为你个女啊嘛，但系过分地关心咧，其实咧会弄巧反拙嘅。各位家长记得唔好啊！嗱，大热天时啊，大汗揼细汗，系咪要靓嘅你系会化个妆先出门口翻工咧？但系喺呢个翻工嘅途中咧，你嘅妆究竟有冇用到咧？哎呀，冇噶，因为咧源头咧都有瓦遮头嘅，唔热啊，唔会出汗噶。啊，另一位可能就讲啦，啊，就梗系冇啦，我啲化妆品啊好好噶，好贴噶，防水唔会用噶。如果是这样的呢可能就会好了。不过都有些事要留意的。你啊即是虽然你说叫找啱一些方法以防止你的妆会溶但是如果你真的处理得不好有阵时呢就会好严重的啦。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的汗呢加面油咧，加尘埃咧，再加埋你嘅化妆品，四样嘢加埋，其实都会可以有啲鳞状嘢出现嘅，尤其系紧贴你嘅眼睛嗰部分啊，系啊，眼科 醫生咧就話啦，大多數咧嘅化妝品咧係防水，係啊防水嘅，但係唔防油嘅，你係會有面油噶嘛，係咪？而眼睫毛液啦、眼線啦、眼影啦嗰啲閃粉嘅眼妝咧，最容易咧被汗水同埋呢個面油咧去溶解嘅。咁而你內眼線嘅位置就非常貼近呢個眼皮，咁啊就仲有隻眼簾裡面嘅皮脂嘅線啊。嘅分泌孔啊，因为咧即系嗰度都有啲分泌噶嘛，系咪？咁如果你处理得唔好啊，可能会造成咧呢个皮脂腺出口，被你嗰啲眼腺液啊或者眼腺胶咧阻塞而发炎噶。嗱，唔好以为真系少少唔舒服啫，系啊，成日都系咁样化妆都会眼涩涩地啊，少少敏感啊咁样，唔理佢，因为咧如果嗰啲污糟嘢啊，系啦，啲污糟嘢咧喺你个双眼里面一整日咧会点啊？会导致你嘅角膜受损或者会溃疡，严重嘅真系会影响视力噶。咁所以咧，专家咧即系眼科医生就话啦，有几个步骤咧，女士们唔该你真系咧留意住你自己嘅卸妆，卸妆真系好紧要嘅。咁咧佢话卸眼妆究竟系点咧？佢话卸眼妆之前，唔该，如果你有戴隐形眼镜嘅朋友，你先除咗你嘅隐形眼镜先，系啦，跟住咧再用呢个棉花棒慢慢将呢个内眼线咧就抹走佢啦，咁啊再仲记得要用啲不含防腐剂嘅人造泪水嚟冲洗眼睛，咁啊卸眼妆嘅时候咧要用眼部专用嘅卸妆液，因为有啲卸妆液净系卸面嘅啫嘛，唔系你唔好话卸面都得，我卸埋眼啦，唔系嘅，要分开嘅，咁啊再用咧有卸妆液嘅化妆棉咧整个眼球咧咁样去卸妆嘅。记住要食整个眼啊，咁啊记住唔好用呢个叫做酒精啊或者香料咧或者含酸性嘅物质咧嚟卸妆嘅。平时咧大家真系要处理好你哋呢啲用具啊、产品啊等等嚟去护理即系嚟卸妆卸你只眼，因为眼真系好敏感一个地方。仲有佢就话咧。女士咧要保护眼睛要注意一啲嘢嘅啫，记住唔好交换化妆品用，尤其是化眼妆嗰啲吓，同埋唔好喺呢个地铁啦、车辆啦或者任何移动嘅地方咧喺度化你只眼，因为一个唔该撞你只眼就弊家伙啦吓。如果咧眼妆咧即系嗰个叫。感觉到有痛的时候呢总之咩唔舒服都好啦，如果长期都系咁嘅话唔该你真系啦都要即刻去睇医生下，仲有你只手要保持清洁啦，仲有就系、是你个叫做落妆嗰啲容器咧、清洁品咧或者用品咧，要长期保持清洁。又可以嘅话咧吓，开封之后一个月，即系开咗之后用一个月咧，你用唔晒都唔该你唔好再继续用啦，因为只眼真系灵魂之窗，眼系跟你一世啊，其实所有都系跟你一世，眼系好紧要嘅。希望大家化妆嘅你可以注意你嘅眼部护理同埋卸妆护理，记住啦，眼睛好重要噶。 想演，何必抱着以眼泪来记忆？ 纯粹自然。为何确信身躯为水草，成分当中 方鸦片类药物间一小部分公司的宣传亦都获科学支持，认为政府未能证明强生的产品或者行为构成公众防扰，又批评法官激进咁样诠释公众防扰法，表明会上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杨柳。在上午10点，杨柳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32点，升50点，成交金额31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4点，升22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7.2，升个二；美团点评76.05，跌毫半；盈富基金26.45，冇起跌；中国平安90.7，跌系升2毫。中国铁塔1.79，跌2仙；友邦保险75.15，跌3.5；华夏沪深343，升5毫；汇丰控股56.05，跌0.5；碧桂园10.16，升4.3；建设银行5.77，升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4，英镑9.582，瑞士法郎8.018，澳元5.31，加元5.927，新西兰元5.006，欧元8.7111。每百日元兑港元7.4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54。日经平均指数报20,509点，升248点。港金现价报14,30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7.8美元，卖出一千五百二十八点一三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嘅支路近住美林村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支路解封，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城隧嘅收费广场。咁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方向支路近住美林村嘅意外清理好，支路重开，咁但系龙尾咧都去到近城隧嘅收费广场噶。另外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慢线嘅坏车亦都已经拖走咗，车龙一度消散，龙尾去到近泽安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车多，龙尾富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干诺道西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的第二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Kannada Sangha Hong Kong presents Karnataka The Sweet Sound. CIBS 节目 Karnataka 黑帮之声。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Indian state of Karnataka, together with some melodious music on RTHK AM 621. 同你介绍印度 Karnataka 黑帮的文化。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麻烦啦，女郎讲个天气先啦。 30度气温，相对湿度85%。今日咧，即系部分时间都系阳光，天气炎热嘅。 系啦，咁啊，即系咁又同大家讲声抱歉啦，把声啊又变咗沙声豪咧，就真系尽力啦。 O K 嘅，大家明白嘅，冇问题，冇问题啊吓。 猜啊猜两版啦，真系简直。 即系叫你唔好猜咁多噶啦。好，我想问两位阿豪仔阿田，有冇试过咧一啲嘅误会嘅场景啊？令到你咧，自己都觉得有啲尴尬嘅，例如系我讲嘅咩误会咧，好多噶嘛，系咪？认错人，即系譬如我同阿田两个出街咁样啦，人哋就问阿田啦，哎呀林太，你个仔啊咁样，咁都系我嚟嘅 ，OK？ 即系会唔会有试过类似咁样嘅情况出现咧？咩啊？ 手巾仔啊咁样。 咩啊？ 就唔系你个仔啦，咁样 佢唔知声晒，个脑都唔系好醒嘅。 我知啊，我费事讲出嚟啫嘛。 即系呢类型嘅误会有冇出现过咯？ 即系唔系认错人，认错身份。 可以咁讲，认错身份， 身份仲紧要啲。 系 刚刚都真系试过。 你同边个出街啊？ 真係有啲尷嘅。 你同阿樂樂出街啊？ 唔知講咩好。 跟住啲人問 我，我見佢個樣好尷尬，好少見到阿天個樣咁尷尬。 都冇諗過喺自己身上面發生。 你 啊！ 做咩叫咗你婆婆啊？ 要講得出先得嘅喎。 咩啊？ 要講得出喎，你係咪㗎？有冇加變㗎？你 唔使驚，我都有經驗。我一陣間可以逐個分享嘅。 星期日前日啦，同嘅一對朋友，即係佢成已經係公公婆婆嚟噶啦，咁咧年紀比較大嘅，咁啊就第一次認識，咁即係有一日其中一個朋友咧介紹認識嘅，咁啊即係大家一齊食第一次嘅去食飯嘅時候咧，咁啊講好多佢經驗分享啦嘅時候咧，跟住咧隔離嘅 uncle 咧就真係都年紀大啊！ 咩叫隔離個 uncle 先？ 即係嗰個 couple 係一個老人家嚟嘅，係啦，咁啊個阿太太就知道我係邊個啦，但係隔離佢先生咧就跟住講咗好耐，其實都坐咗喺度半個幾鐘頭啦。 跟住佢問你：你暑假使唔使再翻學啊？ 系又好啊，跟住佢问阿华：啊呢个系咪你阿妈嚟？ 我将我个例子收埋，你嗰个实在太爆啦！哇，成个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系多谢你嘅分享啊，田，好冇底线， 我都。我点睇都唔知佢阿妈系咪啊？ 即系有嗱阿华我都认识啊，点睇都睇唔出嘅。 想 讲 嘢，我沙声我讲唔到嘢。 我会话连子弟我都唔会估嘅，即系一睇就觉得你哋两个真系好似两公婆咁样嘅。 即系 哎呀，做阿华阿妈。 跟住唔系啊，佢 咧。我想问阿华嗰日系遮咗个咩头啊？佢着到好落落咁样咩？ 冇啊，咪平时咁。 定系你有咩？你有咩问题啊？ 我咪平时翻工咁啦。 咁啊大件事啦！佢平时攞个发夹咪夹喺后边，披头散发， 又未到披头散发，唔好讲到我哋鬼花田咁样， 好似女鬼咁样。 系啦， 但 系 都唔似佢阿妈。 我想问一下嗰个 uncle 咧，大约咩年龄咧？ 我谂都应该，我谂七十啩， 七十几， 系咪七十啦？我谂 嗰下 唔知真系佢几识嚟几岁啊？因为都系第一次认识啊。但系因为咧系阿华坐低先，跟住我后来先嚟，即系坐低咁，跟住 你 咪 有帮阿华抹嘴啊嗰啲咁样啊，做嗰啲阿妈做 嗰 啲嘢啊， 湿纸巾咧，跟住然后就话。哎呀，叫你唔好攞手咁揦噶啦， 抹下只手先食嘢啦，即系呢个样， 应该系啦， 好尴尬，好尴尬， 呼呼喊喊， 我都未试过。点解会咁嘅 O 嘴？跟住咧，好彩， 点样打？点 打 完场咩？呢一个系啦。 跟住就我冇答，跟住咧就喺我侧边有我家姐，同埋有个另外一个姐姐啦。即唔系工人姐姐，即系个家姐嘅朋友啦。跟住同埋auntie 啦，喺度咧就话。人家老婆你讲咁多讲咁耐Uncle 唔好意思啊，真係我都要讲声。 唔 係 我哋 当我都非常之尴尬㗎，当然你话。 当笑话咁讲过啫。 因为冇。 其实我听都觉得有啲尴尬，唔好话你喺现场。 我暂时都想唔到点发表意见啊。我又觉得啊。 为咗你我尝试大概解围。 阿华究竟尴尬啲定阿田尴尬啲？ 阿田尴尬啲。 阿华尴尬啲。 点解阿华 尴尬？我觉得。 但我觉得最主要系嗰个人有冇一个人大概解围解开嗰件事啊，我觉得我要讲嗰单新闻变得好小事啊，即刻觉得阿点呢单太爆啦。 因为咧，好似我记印象记得，因为嗰个孩子呆咗啦，咁跟住咧，我记得好似系个 uncle 话，人哋个太太嚟噶，咁样即系咩啊？唔系跟住咧 ，uncle 讲咩咧？佢话佢，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冇戴过眼镜。 呢 个 好似老卖老 ，uncle 咧就咪冇咁讲人， 唔系似老卖老， 唔系 用佢嘅年龄去尝试即系解决嗰件事， 其实唔尴尬咯，即系。所以当下子， 所以咪话似老卖老咁先好咯。 因为个 uncle 都未，因为第一次见面咧，其实当下子冇正式点样介绍啦，但系坐埋一齐就谂住系 都估到会系两公婆啦咁样， 就唔使点样称呼啊、介绍啊、成啦咁。 不过咧，你唔使惊，你继续讲埋先。 我冇惊啊。跟住 uncle 就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冇戴眼镜啊，睇唔清楚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佢都有咁样讲嘅。 嗱，我都出卖我朋友。 嚟，我都有朋友出卖。 嗰次咧就系探病， 系 嗰个病人系男仔嚟嘅， 系 咁我哋去探佢啦。 咩年龄啊？ 好讨厌啊！今日我哋 年龄系结咗婚嘅年龄。 OK。 咁跟住去探病嘅时候咧，咁我哋就猪朋狗又喺度啦。咁跟住一个姑娘咧又行过嚟咧，就帮佢换睡啦。咁啊，跟住见到我哋，跟住就话：我今日你啲朋友嚟啊，琴日你阿妈嚟探你咁样。跟住嗰个姑娘走咗之后，啊，好似冇走啊！我个 friend 就已经忍唔住直接讲话，琴日嗰个我老婆嚟噶。 咁我哋喺隔篱就梗系同头先个反应一样啦。喂，有冇喂出去食饭先啊？喂， 唔 系咪出去唞啖？ 你呢个系你跳咗一个 step 嘅，第一个 step 应该系倒抽一口凉气，同埋尝试咬唇。 唔敢啊！唔敢啊！ 喂，即刻揾嘢冚住啊！ 系啊，而嗰个姑娘由于实在只系一个普通后生嘅姑娘，佢用唔到你个 uncle 个招，佢直情话：哦，唔好意思啊，跟住即刻走咗。 呢嗱呢个都尴尬啦！ 我哋出去兜咗个圈先咁翻入嚟，然后当冇嘢发生。 我都有试过一次嘅经验， 但我唔明点解会咁样。 我都唔明嗱，我嗰次咧就系去睇楼，即系要搵地方搬啦，睇楼，跟住咧就有一个我自己嘅朋友陪我。我估佢系年龄大过我嘅，我谂佢大我两年到啦咁样。咁跟住咧嗰阵时我又细过啲廿零岁咁样啦。跟住咧睇紧楼嗰阵时咧， 两父子又话 系啊，嗰、那个经纪就话：诶、哦欸，你爸爸点睇啊？咁样。哇！喺嗰下嗰阵时咧，我系个笑声系我笑唔出啦，我呆咗，我唔识反应。 我 即系结成见到我朋友个面系尴尬到系红咗啊，煲熟咗咁样啊。总之系点解我会系爸爸？我大佢两年啫，咁样。跟住佢系真系咁样讲咗出嚟，但已经系谷到块面红晒。跟住嗰个经纪顾之然系更加红啦，系咪？即系块面啊！我讲紧佢尴尬到尴尬癌啊！真系 即刻兜，即刻兜。我嘅意思系你使乜打电话俾你爸爸问下佢意见啊吓？ 哦，佢做唔成嗰单生意啊，因为咧佢唔识咁兜，我想话俾你知。嗱，另外有一个咧就试过有个朋友咧就 跟住个经纪话。我唔系爸爸，对唔住，问下你妈妈。 喂，其实我想问咧，其实你当下知你唔系确认嗰样嘢咧，你系咪可以问？哎呀，呢位系你边位啊？ 我上次咪试过咯，我咧又系 试过另外一次都好尴尬，我出事啊！哎，我讲翻个回 你，我又喺医院度，咁咧就见到今次就我老婆个 friend 嚟嘅，唔系太熟嘅，见过一两次，不过都系做呢行咪打个招呼咯。咁我见到佢过嚟喺医院度啦，佢隔篱有个女士，正常如果好似大家咁样咧。点到即止咪算咯，譬如我见到佢哇，哎呀阿玲你点啊？我哋冇嘢嘛，我咁你唞下咯，跟住隔篱个 hi 你好，走就冇事啦吓。多嘴学扮 social。 Auntie 你好啊， 系啦，我就话你妈妈咩事啊？嗰个家姐嚟噶。 嗱，我试下我呢个大唔大到你啊吓？我有一次去工作，即系嗰啲司仪嗰啲工作咧，同嗰间公司咧都做到几熟噶啦咁样。咁我就见到嗰位主管啦，即系我个 client 啦，系咪？咁我就到临走嗰阵时又系 social 咁样，又系衰呢一份，跟住临尾就讲咗句。啊、恭喜你啊咁样，因为我睇咧，我左睇右睇，我觉得起码个肚咧似六个月噶啦， 衰嚟， 所以我真系我以为我自己已经望得好清楚，因为不嬲都有认识，冇理由突然之间个肚大咗咁多，咁我就谂住恭喜佢啦，跟住佢只一句。我冇 B B 啊！哇，尴尬到哇，攞火烧自己啊！我系想喺嗰刻，你知唔知 道？ 超样衰啊！真系。 其实你同阿田日直相处 咩啊？ 你应该对呢方面有免疫力噶啦。 阿田唔系净系大个喺个肚度，佢全身都肥啊嘛。 你惊我几惊佢？佢唔系净系大个肚啊！ 你谂 咩都大 啊！ 你冇底线啊！你 我冇噶啦都系咪？ 系我全身都大只嘅。 系啦， 好啦，好啦，咁我哋大家尴尬完之后，你嗰个。新闻 系啦，大我系大尴尬六年级啊！ 你嗰个劲啲， 系你最劲，你最劲， 你系冠军， 你仲要我唔知道你有几日之前有个咁样嘅经历啊！ 前日就新鲜热辣啦。 但如果咁样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同阿叶刘淑仪咧就讲一声，叫佢唔使咁尴尬啦，因为本身呢单新闻咧就系同阿叶刘淑仪有关系嘅。 咩事啊？ 有阿田嘅呢一个例子，亦都有阿豪仔同埋阿祖嘅例子，搏一磅住嘅时候咧，如果就算你俾人哋认错身份。認咗你隔離嗰個人係你老公嘅話咧，其實都唔一定係咁尷尬嘅。話説係點樣咧？ 認錯咗佢嘅先生嚇， 係啦，即係認錯咗另外一個人係佢嘅先生咁樣。因為咧就有唔同嘅議員啦，之前咧就係去咗應住呢個美國國務院嘅邀請咧，就去咗訪問美國噶嘛，係咪？咁啊，葉劉淑儀呢位議員咧就係其中一位嚟嘅。咁佢咧就翻咗嚟香港啦。咁佢哋一眾嘅議員咧都要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同我哋嘅記者朋友咧分享。翻佢哋美国之旅嘅行程是如何啊？咁样，跟住原来咧就系有单笑料系同啊记者朋友就分享咯。佢话咧佢去到呢个德州嘅机场过境嗰阵时咧， 系 入境嘅人员咧就误会咗啊，将69岁嘅叶太。 就同55岁嘅自由党嘅党魁钟国斌咧就当咗佢哋系夫妇。 咁都好出，好唔出奇嘅。 嗱，都唔系好出奇， 真系好唔出奇。 但系仲有后著。 但系点解会当咗佢系夫妇？ 可能一齐啊嘛。 可能佢哋 一齐唔一定夫妇。 咁仲佢又唔知道你系咩人，就见到你两个可能系咪前前后后一齐， 系啦， 或者又倾好久好耐偈， 或者可能过关嗰阵时就大家都系一 group 嚟嘅，我哋好似一个 group tour 咁样，咪一齐俾摆低个 passport 咁样咯。但呢一个只系第一步啫，仲唔完？跟住咧，其实呢个都真系好尴尬啊！ 跟住再认错咗第二个， 冇错， 因为仲有好多议员蒲紧身都去 咯。嗱嗱，认错咧就唔系议员咯，跟住咧仲有一位阿叶太嘅女助手， 系 就当成即系可能都 佢个女啊， 冇错， 即系佢 当成咗佢哋两个12岁嘅女，就系一家三口去过关啦。而叶太都忍唔住讲咗，笑住嚟讲噶吓。我哋真係好尴尬啊。 喂，嗰两个女助手12岁。 但个女助手冇可能係12岁㗎嘛，啊、但佢就当咗嗰个係叶太个女囉。 佢女係12岁，意思话但我想话佢女友一齐去。 我唔知道，因为佢就当咗嗰个助手係佢个女女 咁、 哦、样。 佢唔知佢真实个女几岁㗎嘛，因为佢而家呢度 系 公母嘛，喺美国嗰度。 係啦，咁所以呢仲即係你諗下呢，即係可能外国人嘅眼睇又有啲唔同啊。 佢諗住 friendly 啊，諗住啊。咦，你嚟你先生啊，咁样系咪一齐又整个？ 即系谂住最正常系咁噶嘛？ 系啦，呢个就系一家人啦。但系冇谂过，其实做到叶太嘅助手嘅话，我谂点样都20几岁啦，系咪？可能嗰个诶， 咁廿几岁做佢个女都得。 但 系 佢当咗佢系12岁啊嘛？ 佢点样 当 法啊？ 嗱，唔知因为报道就系阿叶太就系咁讲咧，就系话咧就将佢嘅助手就当成咗佢哋两个人12岁嘅女。我怀疑系钟国斌先生个女女系12岁。即係我自己懷疑啊！即係我估計，所以咧就喺度咁樣問嘅時候咧，就有咗呢個嘅誤會走咗出嚟 咯。所以咧，我哋咧都係咁講嘅。外國人睇中國人咧，係真係個樣咧係個個都差唔多咁嘅款嘅。而我哋睇外國人嘅樣咧，佢哋都係個個都差唔多款。 即係我啱啱，我啱啱去英國入酒吧，佢哋都仲要查我身份證 啊！ 我自己都唔知幾開心啊！你知唔知？我大笑咯。首先就 係 呢一啲嘅身份嘅誤會就唔介意啊嘛嘛。我自己大笑俾佢睇，佢都話咗聲 啦。哇！睇唔出你40歲啦， 你一日要讲我几多次40岁啊？我未到噶， 而佢仲要，话我哋真系同事咧。但系嗱，我望翻呢个阵容咧，嗱，你真系冇办法噶。嗱，大家自己想象下嗰、那个嗰、那个场合先。嗱，有叶太啦，跟住有钟国斌先生啦，跟住有陶谨申议员啦，又有杨岳桥啦，仲有呢一个咧就系阿睇下先。 我暂时睇到就系应该呢四位嘅议员啦。 系啦，系啦。咁究竟呢一批人里边咧，你觉得可以点样做？ 其实咪系同事咯，有阵时即系你多咗嘴问下个身份，咁就出事噶啦。 你最有机会判断佢哋系夫妇嘅， 咁系呢两个系啦。咁所以人哋就有一个咁嘅误会。但嗱，我觉得叶太唔介意，如果唔系佢都唔会自己喺个记者招待会度讲出嚟啦。 你头先讲啊，钟国斌 因为佢相对佢嘅年 55岁。 咁有个12岁嘅女都好合理啊，系咪？ 但系讲紧睇佢69， 咁佢当佢哋两个系两公婆，咪咪 佢打扮得 两个， 真系打扮得后生 嘅 真系。 你话陶恩新又唔知点解个样就难可以上到嗰格啦，真 系。系啊 系。冇呢个福分啊！ 但叶太系生得后生噶， 佢 又兼得好好噶。 呢个叫做叶太嘅幸运，钟国斌嘅福分。 直情中国人嘅福分啦，不如咁。 这些年来，曾经多次跌落地牢，仍然等待。这些年来，和抑郁与狂躁对话，依然忍耐。为了要抱你抱到最后，用我的体恤体谅补救。得到是你无情冷笑松开我手，知不知你在滥用我的恻隐，当我越来越沉迷像毒瘾，外界很多传闻 说你有数段孽缘藏在我附近，最终只恐怕侮辱我的身份。蒙着耳朵，双手不准抖震，很快便忘记了，难堪都不要紧。但你要计较每个错漏，像挖空心思也不足够，何不回头，回到当天放你走。知不知你在滥用我的恻隐，当我越来越沉迷像毒瘾。外界很多传闻，说你有数段孽缘藏在我附近，最终只恐怕侮辱我的身份。蒙着耳朵，双手不准抖震，很快便忘记了，忘记这段人生。相信共你的遗传极合衬，但你总不断恨，要继续捏造罪名蚕食者幸运。 周柏豪传闻啦， 系 啊，都系传闻， 都系传闻啊，真系有啲传闻嚟嘅。咁咧，而家嘅飞机餐 系 嗱，有系咪即系悭皮咗好多啊？大家食。 我见我觉得我唔觉得特别系点样缩咗水定点样，我冇觉得 差唔多啦。我唔知啊，我嘅经验又唔系成日都有比较嘅。 啊，咁又系。 系啊， 但系你即系坐长途机都依然好丰富噶嘛，系咪？即系整个 都系龙虾、牛扒同埋天妇罗系冇咯，主要都系冇咯。 其实要睇时间嘅，听你上机嗰个时间，就算你长途机嘅话，你配合翻个时间，未必就系会系食晚餐，可能食早餐之类都可能。 唔系，你可以调转谂嘅，你试过食过最寒酸个餐系点咯？咁我食过最寒酸，咪净系得。饼干咯，我唔记咗个情景系边度添。 因为你喺大陆菜落力机啊， 唔系啊，唔系啊，我最近嗰次嘅就系好鬼简单嘅，就唔知系饼干定一条面包咧。总之冇嗰啲热饭盒咧，可能我话吓、啊、都有一两个钟机啊，都系食嚿咁嘅嘢嘅就咁。 哦，系 咩？冇啊，冇噶。 我试过搭一次一个钟头机，仲系坐 business 噶啦，已经系喺Bangkok 去布吉嘅时候咧，朝早嚟嘅，佢俾早餐你食，但个早餐系泰国嘅粥咯，即系你睇嗰个样咧系。唔使啦，咁样 咁 就直接 太满足咯。 我自己唔系太满足咯。 咦，原来你喺坐一个钟头嘅商务 upgrade 咗我啊？ 商务都系食哦，嗰个餐唔会同你 upgrade 噶。 唔系，解会啦，我系坐商务客位嚟噶嘛，肯定系。 你话 upgrade 咗你啊嘛？ 咁我咪即系坐咗商务客位嗰度，佢唔会俾翻我睇到佢俾边个人周围嘅，我肯定你信我啦。 好啦， 唔使八卦，肯定你个资讯。 而家可能啊，传闻啊，可能都会将呢个叫。做商务客位嘅飞机餐都会缩水，因为网上面咧睇到咧话喺大陆有几间嘅航空公司系啦，因为咧就系话乘客投诉就话，点解我坐商务都系食几嚿生果噶咋？ 会唔会系嗰程飞机好短途啊？ 即系食两嚿 cake， 即系嗰啲饼仔同埋几个生果，都 系如果佢系一个钟头机嗰类嗰啲咧，其实而家就算系不嬲都系噶，可能都系只系一个小食咁样咧。你谂下，即系一个钟头三个字嘅话，未必会一个飞机餐俾你。 咁有三 个 钟头 三个钟头， 应该要有 唔系短程啦啩？ 咁应该有三嚿水果， 系 同埋要饱啲嘅，起码都有嚿榴莲。 哦，系啊，就系食滞啲系嘛？ 食滞啲啊！ 佢真系传闻啊，但系唔知系咪真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坐飞机餐嘅时候，唔系食飞机餐嘅时候，系悭皮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表示，警队至今处理几十场冲突，面对越来越烈的暴力行为，甚至肆无忌惮攻击警员，警方都沿用最低武力。对于星期日有警员使用实弹真枪示警，林郑月娥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已经解释在当时危急情况，警员人身安全受严重威胁，要采取行动，有关行动符合最低武力和警方指引，他希望市民客观全面地看事情。林郑月娥又说，看不到争取示威诉求和骚扰警察家属之间的关系，批评不断恐吓家属，特别是警察子女的行为，警察子女将要重返校园，希望教育界会保护所有受欺凌的小孩。至于有警员被拍到虐打一名被扣留的62岁男子，林郑月娥说，会对所有暴力的事同人，警方已经对怀疑涉事警员采取果断行动。林郑月娥说，昨日出席一场民间自发对话，在场主要是较年轻的朋友，出席者不约而同提出五大诉求，他亦都解释政府立场，对于部分报道引述政府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看法，他澄清不是因为部分警队人士抗拒而不成立，政府一贯立场认为已经有独立的监警会审视整件事，认为另行独立调查警务工作并不合适。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重申，对话平台对象是示威者在内的广大市民，构建平台工作仍在进行。他又说，有人认为周末发生暴力就没有对话基础，但他强调会尽最大努力构建对话平台，如果没有对话，社会平静时都没有基础处理今次社会严峻纷争带来的问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被问到特区政府是否正考虑制定紧急法处理目前香港情况，他说，所有香港法律如果能够提供法治手段止暴制乱，特区政府都有责任检视。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目前社会要止暴制乱，因此任何法律上容许特首去做而有助防止暴力事件扩大升级都应该考虑。他表示，近日的冲突越趋严重，包括有警员被示威者用削尖的物件插伤背部，显示暴力程度属于不可容忍。全国政协委员林大辉日前获特首林郑月娥邀请讨论构建对话平台，他在电台节目形容政府两手空空，在没有创造有效条件下要求对话是不现实，他建议政府换人变阵带来新作风。林大辉认为，要求示威行动平息后先对话是不现实不可行，政府需要展示出诚意才能够创造对话空间。他说，反修例风波以来未能就社会形势作出适当判断的官员有需要负上责任，其中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责无旁贷。他觉得新人会带来新希望，可能会为现时的困局带来新方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14点，升35点，成交金额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9点，升20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6.8，升8毫；盈富基金26.45，冇起跌；美团点评76.15，跌5仙；中国平安90.5，冇起跌；中国铁塔1.78，跌3仙；建设银行5.8，升5仙；友邦保险75.1，跌4毫；华夏沪深342.9，升4毫；工商银行4.89，跌1仙；汇丰控股56.05，跌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05.73，瑞士法郎0.979，欧元0.677，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161，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24点，升263点。港金现价报14,3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8.46美元，卖出1,52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城门隧道公路啦，去翻大围嘅支路啊，近住美林村一段咧，仲系慢车噶。咁另外喺港岛区啦，由于有爆水管，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第二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黄泥涌道啦，去翻山光道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黄泥涌峡道桥底。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啦，石硖尾段嘅，近住美河流一段咧就挤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紧马路嘅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尽快过埋佢，如果未开始过马路就千祈唔好过。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Canada Sangha Hong Kong presents Karnataka The Sweet Sound CIBS 节目 Karnataka 黑帮之声。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Indian state of Karnataka, together with some melodious music on RTHK AM 621, 同你介紹印度卡納塔克黑幫嘅文化。 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車最緊要專心，交通標誌就要留神，跟車唔好跟得太貼。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緊，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做咩呀？塞緊车呀？係咁㗎啦，成条路冇车你先驚呀，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呀。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三个钟冇得喐噶啦。哎，唔好猛，唔好猛，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而家要讲一个爱情推理剧场。 好，真系好长啊！ 真系推理剧场，系 好好。 好彩你推理剧场唔系推理埋墙。 系啦，咁又唔会。你作为你妈妈，我点样推你埋墙啫？ 边个个妈妈先？ 系咯，边个妈妈都好啦。你俾人推咗埋墙，我哋帮你拉翻出嚟啦，阴公猪啊！ 系嚟嚟。 好啦，嗱，佢个古仔系咁样嘅。佢话有一日。羊啊，羊咩咩个羊，同埋只狐狸， 系佢哋拍拖啊， 拍拖啊， 好啊， 系啊，佢哋中意拍拖啦。 边个系男仔，边个系女仔啊？ 哦，冇分嘅，冇所谓啦，即系一只羊同埋一个狐狸去拍拖，遇到死神有一日， 哎呀， 系啊，真系攞住个镰头啊，诶，嗰个镰刀嗰把嗰个死神咁样，佢就同佢哋讲啦：你哋两个只能活一个，个，好大回音。你哋就猜包剪揼揼揼揼揼揼揼，输咗嗰个就要死。 咁都唔难啊，猜包剪揼啊，死神来了系咪？ 好 啦， 你猜羊死定系狐狸死啊？ 好啦，先估啊，系啦，边个死啊？ 或者估下，我觉得即系喺呢个情况，我都觉得羊应该死噶啦，俾佢俾人哋个感觉，你话推理故事。 点解？点解？ 因为羊比较纯品啦， 狐狸又比较 奸，系狡猾啦，奸啊！ 我觉得系会嗰啲三二一，跟住就会出前半秒，好似我哋小学猜猜皇帝嗰啲咁样咧，就搞到一。 羊咧就输咗 嘅。我唔系，我第一时间谂下咧，羊递起脚嘅机会多啲啊，定系狐狸递起脚嚟猜？即系你明明佢哋都要一齐猜噶嘛。 佢有手嘅， 即系咁讲，羊好少可见佢单、 哦。我已经将佢以人化咗，佢哋企喺度，我两个都对唔住。 我都几 唔系咯，如果唔系点讲嘢咧？ 起脚嘅话，咁我第一个谂法咪咁咪会跌倒咯？ 系啦，冇错啦，唔得噶嘛。 但系狐狸可以相对地，即系话会搲嘢，因为羊只系即系你好少可见羊递起一啲脚嚟做一啲嘢。 我使唔使讲多次？呢个系爱情推理剧场，唔系 National Geographic 之 Discovery Channel 啦。 好啊，我都系觉得阿羊会输。 如果咁计嘅话咧，叮当一定输啦，佢就可以出突啫嘛，系咪先？冇得咁计噶，系咪？点解边个？边个惹惹惹惹惹？ 阿杨啊， 点解噶？ 我拣狐狸啊， 系啊，我 咁点解系羊啊？ 会纯啲啊，跟住阿狐狸㧬佢死啊，即系出咗啲蛊惑。 咁点解啊？田会拣狐狸，狐狸，狐狸，狐狸。 够啦，唔使做嗰啲 echo。 系咪因为你中意狐狸？唔系你憎狐狸，你。 系一来啦，二来咧就系应该，我觉得正义应该系可以行出嚟嘅。即如果我哋有 佢揽住只羊自己去死咁啊， 好主观地话羊系好嘅，狐狸系衰嘅，咁我觉得正义应该留低。 咁你推理啊，大佬啊， 我咪就系用咁嘅推理咯。 你个唔系推理，你呢个系你愿望啫嘛。 咁 人哋话点解个凶手会杀咗人啊？唔系点解凶手最后俾人捉到咧？推理剧场佢话哦，因为坏人一定俾人拉噶咯， 姓郑 啊。咁你讲完啦，唔使推理，金田一可以翻屋企啦，咁样系咪先？ 我嗰日推我推咗噶啦， 佢推咗啦， 推咗系咩啊？ 佢话纯啲啊嘛，羊 系啦，你会出 咁 点 解 奸 啲嘅狐狸会死？ 好，因为羊大只过狐狸， 狐狸添啊， 跟住咧 系啦，咁系咪砸死佢啦？ 猜包剪揼啊，姑！ 我谂唔好再叫佢推理啦，佢尽咗力噶啦。 好啦好啦，咁我哋先开股 round one 先。 好。 死嘅系狐狸，你， 所以有解说系冇用噶，话俾你知。 点解死嘅系狐狸？好啦，我俾个 tips 你，羊系冇谂过狐狸会死， 哦， 羊以为系自己死， 哦， 点解最后死嘅系狐狸？ 咁似嗰啲死神来了嗰啲， 佢而家真系死神来了啊嘛！ 你关唔关个猜包剪揼？ 关，绝对关。我真系讲俾你听系嗱，系爱情推理包剪揼。重要是要同羊同埋狐狸嘅性格出发。嗱，而家个结论就是狐狸死咗， 嗯， 羊系唔估唔到死嘅狐狸， 嗯， 羊以为自己死， 嗯， 所以佢好伤心。佢话点解为你死噶？ 佢哋真爱嘅有， 真爱嘅， 真爱嘅 系啦。但系点解最后死个系狐狸，而羊亦都会以为自己系死嘅咧？ 哇，好深啊！呢， 但系同包剪揼有关，真系同包剪揼有关。你可以从呢一个包剪揼嘅出发，系啦，你可以谂下。点解羊会以为是自己死嘅咧？ 死咯！我唔知佢哋有几多只手指添， 咪就系包剪揼咯。 包剪揼都系讲紧，所以我都谂紧个包剪揼嘅出处，唔系出处，即系谂紧佢哋点猜啊嘛。 要唔要多个 tips 啊？ 好啊好啊， 即系都成日都唔讲咁。 咁 tips 你猜猜我是谁？你咪次次都系咁。嗱，三样嘢啊，一定会出现嘅。未必成日有嘅，好难有噶。讲完咁样， 系 啦，跟住又屈啲听众话你估啦咁样， 冇屈佢哋嘅都系叫 好啦。嗱，呢个 tips 好大嘅，原来佢哋本来商量好一齐出揼嘅， 系咁就打和就两个都唔使死，尝试 好啦。呢个已经系最大 tips 啦，真系要推理啦。 我估 点解最后狐狸死咗，而羊系好伤心，佢以为死嘅系自己咧？点解咧？ 好嗱，好爱情故事啊嘛，嗱，本身咧就倾咗两个都出揼嘅，但系因为咧大家都唔想对方死，所以咧羊咧首先咧就变咗出剪。所以咧就令到咁佢咪自己輸咯，但佢估唔到咧，原來狐狸對佢，我突然之間想講豺狼添，阿狐狸對佢嘅愛係咁大，佢估到阿羊啊係會犧牲自己去救自己嘅，所以咧佢就咧再轉咧就出咗包，令到咧就算羊諗住自己犧牲自己啦，我出剪噶啦，但佢出包最終咧豺狼都係會死嘅要咁樣。 桂花田啊！ 嗯， 佢开始觉得复杂，佢话你讲咩咁样？ 我知， 我讲得清楚啊嘛， 你讲得好清楚。 大家一齐出揼啊嘛， 你觉得咧？ 系啦， 你觉得咧？ 咁大家 唔使重复我讲嘅嘢一次嘅， 我都认 佢惯咗系咁样嘅。 唔系，我入到，我觉得我都认同佢嗰个讲法。 好，喺入咗脑之后就系认同我嘅讲法。好啦，咁就 嗱，我想讲。其实你哋呢个版本系几好嘅， 我都觉得几好啊。 系啊， 但 系我会咁样形容，你哋嗰个版本咧系光明嘅版本咯。 我仲有黑暗啲啊！ 黑暗嘅版本， 你话爱情真爱啊嘛？ 系啊，但 系我系咪将成个谂法调转？ 你头先嗰个系非常光明，但你首先要谂下，一只系羊，但另一只系狐狸嚟嘅。有咩黑暗嘅版本系会令到个结局商量好出揼，但系羊生狐狸反而死咗咧？ 咁 其實係一模一樣嘅，但係 調翻轉咯，個邏輯調翻轉，兩個都傾。哦，你試下， 你試下嗱，邪惡啲嘅真係要。 羊咧就因為都愛狐狸噶嘛，咁但係狐狸係交奸噶嘛，咁其實咧狐狸諗住咧等先，狐狸諗住贏睇先諗住狐狸。 佢又試過啫， 佢好肯定， 好肯定咁樣。 係啊，我清醒咗之後開始亂啦。 我試下幫你幫你，代表我估到你大概想個咩？ 出展嗰個係狐狸啦。 嗱，兩個本來都係出突噶嘛，係啦，本身咧阿楊已經覺得咧，可能狐狸會出狡猾噶啦，所以咧佢就決定出爆，諗住就令佢死啦。但係點知狐狸更加奸狡，佢已經估到阿楊咧可能係會出包噶啦，所以佢繼續都係出剪。所以就令到最終都阿楊輸咯。 唔係啊，但係而家狐狸死咯。我一早講咗結局，我一早講咗結局係狐狸死咯。 你估我好清晰啊！ 我 都亂啦。 我只係話頭先阿祖第一次估嗰個版本咧，其實你可以話已經係啱啊，不過就係正面好光明嘅。咁但係其實有個邪惡啲嘅版本，其實係咁樣嘅，可以開估。 嚟， 所以我覺得呢個幾好啊！呢個反而係睇到大家嘅心理。 我係 佢話呢個邪惡嘅版本係點咧？两个人都商量好出突嘅。 我好想知道究竟而家听紧我哋收音机嘅朋友， 你跟唔跟到？ 攞咗对手出嚟嘅。 你跟到嗱，羊咧， 我拳头出嚟先。 狐狸谂住佢会阿羊会牺牲佢自己，所以佢继续坚持出突。而阿羊咧出剪嘅时候，佢咪可以赢佢咯？ 咁而家狐狸死咗啊嘛？ 点知啊嘛？有个点知啊嘛？点知羊咧就以为佢会又出剪嘅时候，佢出包，咁跟住佢咪死咯？ 狐狸出剪嘅时候佢出包， 唔系啊，狐狸出突啊，但系佢估错咗阿羊会出剪啊，咁结果阿羊系出包咁啊，咪揼死佢咯。 好啊， 但系本来大家商量好出突噶嘛， 我知道，但系佢估紧就大家对方相爱啊嘛， 即系佢觉得羊会想出包嚟包佢啊， 唔系佢会觉得羊会出剪啊， 哦嗱， 咁系咪输咯 ？OK， 即系你会觉得。即系狐狸系认为咧，佢应该要牺牲嚟为自己死嘅。 系啦系啦，因为大家相爱啊嘛。点知佢咁，所以佢咪继续出突咯。 嗱，呢个都算系一种邪恶嚟嘅。 邪恶啊嘛。 如果呢种邪恶咧，就系话其实我哋商量好，大家都唔会死。不过咧，我觉得你会为我死嘅，而我知道你为我死咧，我就由你死咯，我就继续照出咯。 系啦系啦，所以佢出突咯。阿杨佢估嘅系出剪，但系咧阿。羊咧就冇出剪，佢出咗包，就计错数啦，系咪咁？ 但系其实如果咁计嘅话咧，又唔啱嘅，因为如果羊咧出咗包嘅话咧，佢以为狐狸都会跟自己一齐出揼，佢咪唔觉意会杀咗狐狸咯？ 佢唔会啊，佢就系估计羊会系出狐狸会出剪啊，所以佢咪用包输佢咯。 但系你唔会咁样猜度你嘅情人噶，你会唔会咁样猜度你嘅情人噶？ 又唔会嘅，我系咁复杂嘅人，好简单嘅人。 其实嗱，不过咧证明咗呢个故事咧，其实几好啊，有好多版本咧。佢因为佢真系个爱情嘅互动嚟嘅。佢所谓嘅官方版本啊，所谓咧，我觉得冇所谓嘅。你再倾嘅时候，佢所谓官方版本咧就系大家商量好一齐出揼。羊咧，佢就觉得我想牺牲自己，你会出揼嘅，我出剪。等你揼死我咧，就由羊去牺牲救翻狐狸。点知狐狸系奸嘅。佢就淨係諗到大家都出揼嘅話咧，咁啊沒完沒了噶。 不 如我出包啦，我出包咪可以食咗你，就羊死，狐狸留低咯。 係喎。 點知咧陰差陽錯啦，羊就諗住救佢，我就出剪俾你揼死我。狐狸諗住出個包咧，就包你嗰個 揼。 點知就唔覺意就羊嘅剪就剪爛咗佢個包。 即係更加突顯到羊嘅美麗 同埋狐 狸 嘅醜惡，冇錯啦。咁呢个就佢官方嘅版本，佢嘅演绎咧就想话俾你听，羊就系代表真系纯到底嘅人啦。佢一心一意，大家商量好唔好死，但系佢竟然都愿意牺牲自己。而狐狸咧就系狡猾到底嘅，表面同你话好，我哋同甘共苦，但其实后边咧即刻装佢弹弓。 系， 仲要佢好相信就系咧，羊系唔会呃我嘅，佢话出揼就一定出揼噶啦，我梗系出包啦，仲唔伤害最信任自己嘅人咩？咁样嗱，呢个系佢官方版本，但系我头先听完你哋呢两个版本咧，我其实觉得系有好多演绎啊！ 啱啱啱， 早嗰个就系头先最光明善良嗰一役咧，就系话互相都系为咗对方好咁样。 系啦，所以就死咗啦。 系啦，即系呢个机会率就唔系冇嘅，但系就好正面咯。两个都想为对方而牺牲。 其实我都要听你个故事点样推理落去。你话两个系有真爱喺入边度噶嘛？ 系啊， 我 点会有奸搞嘅啫？ 哦，真爱去到生死关头而家。 因为奸搞嘅始终都系个原本嗰个吓，因为佢嘅 而阿田嗰个版本咧，其实亦都系一种人性嘅复杂嚟。 嚟嘅，即系其实有阵时就会知道诶两个人 猜度咯，你话 猜度可能就会话，其实我估到佢会牺牲自己蚀底啲嘅啦。不过我接受呢种牺牲咯，即系譬如如果你推论喺现实生活，譬如可能你话大家都明知道如果咁样当供楼先算啦。可能你会令到个男朋友好辛苦，佢会牺牲自己啊。可能佢就话，佢一就打两份工啦，一就挨更底啊，或者佢放弃咗佢啲理想。但系如果你唔阻止呢件事发生，你继续话，哦好啊，咁你继续啦，咁样系啦。其实你某程度就等于嗰只狐狸咧，你明知佢会为你牺牲噶啦，但系你接受。同埋你亦都冇阻止，你就享受呢种牺牲咯， 坐享其成噶啦。 系啊，我又不过又可以有呢一种推测呢个推理。 其实真系仲可以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添。 系噶， 其中一个最简单系猜一世咯，佢哋大家都好爱对方，未见到出头， 系 咪？其实都可以一个版本嚟噶。都可以有另外一个嘅演绎，就话佢哋两个真系好爱对方，可能最后尾死神都话：，哎，你哋两个太烦啦，唔收你哋，你哋走啦。 唔系可以一齐死噶？ 系啊，我都系觉得 可以一齐死噶嘛。 听你咁， 同埋咧，如果一齐。 唔会一齐死嘅，猜巴子揼总有一个赢噶嘛。 系啦，所以一齐出揼咧，其实又唔 work 噶，因为 唔会一齐死。 因为你应该咁讲，唔够悲壮。如果一齐出揼咧，即系话冇人愿意为对方牺牲咯。大家只系想一齐， 但系亦都可以用嗰个解读，就系佢哋继续坚守佢哋嘅承诺啊。 系坚守， 系 冇错。 佢哋倾咗噶嘛，呢个都 系 一个 commitment 嚟噶嘛。 系啊系啊， 话出揼就继续出揼。 系啊，但系呢啲咪好似嗰啲经典嗰啲电影咧，即系成日都话嗱，我哋两个咧一齐咩？听日就去杀个大魔头啦，我哋一齐牺牲啦咁样。点知半夜咧，可能譬如个老公咧就呕晕咗个老婆，跟住就会留张字条就话：老婆，我唔会俾你死嘅，要杀个大魔头，等我自己去杀啦咁样。通常都系呢啲咁样咧系咯， 我最近咧都睇紧一套咧美国嘅电视剧啊，又系有少少呢类型嘅感觉嘅，但系佢嗰个咧就唔系讲爱情故事嚟嘅，系讲一个家族，佢哋好有钱嘅，跟住阿爸同即系都八十岁啦，咁跟住咧佢就传个自己嗰个王国啊，即系佢嗰个商业嘅王国啊，俾个仔啊嗰啲咁，跟住啲仔女咧，每一个又喺度互相猜度阿爸点谂啦，但阿爸同样会扇翻个仔嘅，全部人都系邪恶噶。我睇嗰个故事就系 商业世界就更加 系 咯， 因为讲好多钱啊嘛， 系啊，不过 都扇个仔啊，跟住个仔咧又想吞阿爸富身家嗰啲咁样咧，哇，几邪恶啊！ 所以钱都真系邪恶嗬，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爱情故事推理剧场，你真系可以自己计下。啊！你觉得你个伴侣是狐狸啊，定系你系羊咧？定系你喺人哋眼中你是狐狸定系羊 咧？我希望大家都找到羊啦，咁样 系啊！如果大家都是羊就好，大家都是狐狸都好，互相算计。但系佢呢个故事好嘅地方就系邪不能胜正啊！算计别人嗰个最尾输咗。 我头先第一下都系讲紧羊系赢，系因为佢正气啊嘛。 你要推论埋个中间先得噶，妈妈。 我相信阴影的接近，怕你在梦中惊醒，我只是想轻轻地问问你，你别担心，我知道想要和你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们来自不同天和地，你总是感觉和我一起是万物边际阴冷的恐惧，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流浪在隔壁，只求你不要拒绝，不要离别，不要给我风险，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只求你让我靠近，让我爱你，相偎相依。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 让你我的血液交融在一起。 是披着羊皮的狼、啊、 我决定跟着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个很敏感的议题。 你讲啊， 我讲 policeman。 policeman， yeah， OK。 警察， 咁我讲 police woman 啦。 系啦，但我唔系讲香港嘅警察，我讲台湾嘅警察。 我系讲婆罗奶嘅， 系咪？都当然啦，当然啦 ，OK。我哋平时都会去到啲柜员机度揿，你做咩无端端扎咗两条辫啊？ 我热咯， 你热，我以为你咧俾人哋认错咗你阿华阿妈之后，你而家上市扮少女，我未见过你扎两条辫，突然之间望佢话， 我有见过， 系好震撼嘅画面。 扮嗰个牛奶妹咧，嗰罐糖啊， 你都见到我揸住咗个拳头噶啦， 拳头硬了，拳头硬 了，真系好。我讲翻我得心，唔好望嗰边先。哎，分散注意力，分散注意力。 呢啲咪见惯世面咯。 系你咧， 我冇嘢噶， 你冇气啫。今日 冇所谓嘅，我录音又见到莫呢对面。 咁点咧？一阵间你哋两点都要落 水咯， 惯 匪嚟噶。 台湾，我哋平时都会去柜员机揿钱噶啦。你哋有冇试过因为揿钱而会遇上警察、嗯、 除非你揿得好嚣张嘅啫。 譬如攞住嚣张咧， 譬如你攞住把枪嚟揿钱，咁咪 咁嗰啲叫抢钱啦，你都揸住把枪咯， 系啊，冇啊，都系揿啊， 冇啊，警察都要揿 A 揿柜员机，我咪见到佢咯。 嗱，佢唔系警察去揿柜员机，系有一位男士啊， 要求警察帮手啊， 一位嘅朋友咯，睇翻系咪男士先，有一位嘅朋友，佢就去喺台湾人嚟嘅，系啦，佢就揿钱。但佢就連續撳咗兩次錢之後，五分鐘之後警察就出現咗啦。 哦， 點解咧？嗱，好人好事嚟嘅，又唔可以話好人好事。 我哋用翻頭先推理劇場，係 啦，善良善良諗法， 邪不能勝正。講完。 咁 嗰个人冇坏心肠，揿钱嗰人本身冇坏心肠嚟嘅。但系呢一单新闻之后咧，大家就会话：，哇，台湾嘅警察做得好好、啊、喎、 哦。原来嗰度系重灾区嚟嘅。 咩重灾区咧？即 系治安黑点。 嗯。 咁可能咧，佢一揿机嘅时候咧，佢哋一早啲警察咧就布下咗天罗地网。 嗯。 就有嗰啲咩闭路电视啊、摄像镜头嘅。 啊。 佢一进入嗰个监控范围，啲人见到隔篱有贼准备扑出去，啲警察就快过啲贼。出埋嚟， 有少少嗰个方向唔完全啱嘅，不过就系、是，系、 嗯、 啊，你谂到啲牛奶妹， 嗰个男人咧，就由于佢要揿好多钱， 啊系呢、這个方向啱嘅，揿好多钱，系、啊、都系推理题，我哋突然之间推理十一点半，我哋有， 即系原来嗰个柜员机有个制咧，就系话凡超过50蚊台币嘅，就会有警察嚟噶， 系啦， 佢一揿嗰、那个，我要警察到门啦，咁样， 咁佢由于佢揿咗两次啊嘛，系咪啊？ 系，咦，系啊，佢揿咗两次嘅，系， 咁两次都系好多钱， 好巨额，加埋100蚊台币嗰度有。 嗱，咁跟住咧，可能由于要揿好多钱， 继续讲。 佢应该有个特别服务嘅，有冇啲额外服务嘅？ 有冇 嘅？ 我冇咩特别服务，额外服务。 夫人，你有什么特别服务？ 我即刻唔识答啊！ 唔系，我讲嘅特别服务系即系话阿 Sir 可以帮手啊。好，可能佢就话。已经谂住揿钱之前咧，同阿 Sir 讲话：阿 Sir 唔好意思，我呢间咧就好担心啊，因为我要攞两次嘅巨额啊。 应该系 你可唔可以帮手？我好担心人抢钱。 佢系打电话嘅， 咩打电话？ 一路揿机一路打电话咯。 唔系啊， 喂，台湾警察局，我现在要按钱啦，咁样啊。 应该阿 Sir 喺度嘅， 系 阿 Sir 点会喺度啊？ 佢行必噶嘛会。 佢宁愿装佢揿几多钱啊？ 有警车出现啊，唔止系有警员，但你呢个方向系啱嘅。由于时间时间关系，等我开估啊吓。话说呢位男士咧，佢就咧第一次就喺12点之前啊，即系教每一日就12点前，咪每一日咧我哋会有一个上限，你可以揿几多钱出嚟嘅。佢呢位男士咧就本身喺佢自己嗰张提款机嗰个提款卡里面咧，就定咗每一次咧就攞10万蚊台币，就系佢最高可以攞嘅钱噶啦。但系佢唔够啊，佢今次需要攞20万蚊嘅台币，即系计翻就5万蚊啦咁样。佢就特登咧即系12点前同12点后分别地都揿一次，就咁样就可以攞到多啲钱出嚟啦。但原来台湾咧嗱，我当然我觉得呢个系个别例子啦，可能佢哋咧就系探测到啊有一个特殊嘅情况，系咪有人盗用佢张卡或者攞咗佢张卡去攞佢钱，系偷钱？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当佢攞揿完咗两次钱之后，未到5分钟就已经有警车喺后面度尝试追捕佢，问翻佢系咪你系本人，系咪你自己咁样攞咗20万台币出嚟？跟住咧，大家睇到呢个报道之后，都会话咧：，哇，原来台湾嘅警察做嘢咧，都真系好仔细、好小心啊！吓， 洪友发表明会上诉。天气方面，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杨柳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 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13点，升32点，成交金额3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9点，升20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6.6，升6毫。盈富基金26.45冇起跌，美团点评76.2冇起跌，中国平安90.5冇起跌，建设银行5.81升6仙，中国铁塔1.78跌3仙，友邦保险75.1跌4毫，工商银行4.9冇起跌，汇丰控股55.95跌2.5，华夏沪深342.8升3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7。美元是7.844，英镑9.579，瑞士法郎8.021，澳元5.304，加元5.926，新西兰元4.998，欧元8.711，每百日元对港元7.4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95。日经平均指数报20501点，升240点。港金现价报14310蚊，升十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8.8美元，卖出152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彩虹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中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出，由于有工程封咗慢线啦，咁呢一段嘅大埔公路啊，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咧就比较车多。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 展翅青见无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上7:30喺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 当晚除咗有张敬轩出席分享，仲有一连串嘅表演嘉宾，包括有家燕姐薛家燕、郑欣宜、黄子轩、叶巧林、Sharona、天堂鸟 featuring Bingo、黄淑曼、大祖儿同埋林海玲，仲有 Mira。 哇，当然梗唔少得师兄祠堂啦！ 你攞咗入场证，记得要准时出席喎。咁 好啊！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爸爸，你又饮啤酒啊？ 天气热啊嘛，饮翻罐冰冻啤酒可以消暑降温啊！ 你知唔知啊？一罐330毫升嘅啤酒，大约有140千卡，即系等于食咗7粒方糖咁多嘅热量噶。 吓，咁夸张？怪唔知得我个肚腩越嚟越大啦！喂，阿仔唔系啦，阿爸应承你，由今日开始戒酒。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 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先同大家讲下咧隧道嘅奇闻情况。 呢个真系估都估唔到，但系同埋我睇嘅时候，我有好多担心，亦都见到有好多爱喺入边。 系啊，嗱，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隧道里边啊，应该就系得车嘅啫。以前我哋曾经见过最骑呢嘅，包括有咩咧？有人行路入去啦。 嗯， 嗰阵时候我哋记唔记得？ 记得。 系啦，跟住啲人都吓一跳，做咩有人喺度行过咁样？单车又冇咧，好似单车都好似有啊， 有试过，好似都有过， 冇错冇错， 都有试过咯， 都有嘅，系啦。但系琴日嗰条片咧，啲人就见到，点解会出现咗四只脚系乜家科？ 系真啲， 有只柴犬喺度走走走，原来喺隧道里边有只狗。 系啊，其实睇到嘅时候，第一样嘢真系好担心噶，即 系红隧定系 好似系红隧 啊， 红隧啊，夜晚十点钟嘅时候系啊。 点即系大家即刻会谂啦，一定系有只狗走失啦，因为好少柴犬会成为流浪狗咁样， 少啲啦，真 系少啲嘅， 系啊。同埋就算系流浪都冇理由流浪去到红隧噶， 系咪？最佢有路就走啦。 佢 咪 有 octo road 嘅咧 ，octo road 嘅咧，自己走咗去嘅咧，真系。 佢 friend 嚟嘅， 佢 friend 嚟 嘅， 真系。 咁其实我都想问下佢嗰个路线图，佢点样行 去 嘅？ 睇唔到。 香港 睇唔到，啲冇咁仔细，就讲到话咧，仲要话佢喺个隧道内疾走咯，喺度跑跑跑跑跑。 我估佢好惊啊， 系啊， 都好合理啊，系咪？ 里边又焗又热，系啦，夜晚十点钟。嗱，但系真系呢个真系神奇，十点钟都。多车噶嘛，但佢话咧嗰个司机大佬咧，佢就喺个隧道里边突然间发现只狗喺度狂奔咧，佢竟然可以观察一轮，然后停咗个车落嚟执翻只狗上架车度，唔系佢嘅所谓执翻意思，佢救佢嘅啫， 惊佢有意外啊嘛，系咪啊？ 但系其实好难噶， 我试过有一次喺铜锣湾嘅街头，我见到有一只狗，佢应该系走失咗嘅， 系 咁喺嗰阵时咧，我就想做好人。我想起码我陪住喺佢隔篱，等佢唔好再走嚟 走 去啦。嗰个主人都会容易啲揾啦。即系我未谂到，因为我都冇咁样嘅经验，我冇谂过我带佢翻屋企地点。我只会希望你唔好再走啦。铜锣湾街头人又多，车又多，我系咁样谂。但我尝试走过，已经我样已经尽量扮善良噶啦，已经即系谂住当同佢玩嗰样嘢。但可能佢好惊，佢第一个反应咧就吠，同埋佢系想攻击我嘅。咁跟住咧，佢就自己就走得好快走咗啦。我估嗰只柴犬都会一样咯。其实就算系嗰位嘅司机叔叔啊，司机哥哥啦。佢想要去凑到嗰只狗上架车，其实呢个过程系一啲都唔容易， 呢件事真系好难。 因为可能佢会奔跑咯，佢唔会定咗喺度俾你捉噶嘛。 同埋佢好惊嘅，任何人佢都会觉得系敌人啊。呢个系动物嘅天性嚟噶，可能会有扑击你啊，各样嘢都可能会出现噶。 所以咧， 结果佢系用咗好多时间。 佢嗱，佢个呢度呢个写法咧又唔系太复杂，佢就净系话见到有只柴犬喺隧道内疾走，佢话事主咧仲慢驶。观察咗一轮之后咧，喺 安全情况之下啦， 系啦，佢就落车咧，将只狗狗救翻上车度咯。咁嗱，所以呢一格咧，其实都可能真系要睇下片先得啦。究竟嗰阵时只狗都系咁乖嘅，即系佢可以咧由你行埋去，然后又救得起佢。因为如果唔系，大家都想住都佢走噶嘛，咁你点追得到佢啫？如果同埋你揸车追佢又危险咧，依家你又唔小心嗨到佢，系大件事啦。 系咯，系咯。 咁但系呢个真系好神奇。咁然后佢就好人嚟嘅，救咗上去之后咧，佢仲即刻影咗几张相咧，就话啊，佢已经喺车厢里边咧，俾佢饮水，同埋咧就去咗朋友屋企暂托。咁跟住佢话一日之后咧，仲有好消息添。主人已经揾翻佢啦。 咁有冇讲事发经过？点解会走甩咗？ 呢个可能就要追一追讨论区啲新闻先得。即系我哋都睇下会唔会有啲听众咧，譬如你喺 上址曾经出现过， 系 嗰啲警方系咁样呼吁噶嘛，系咪啊？会唔会有市民喺上址曾经发现过隧道里边呢一只柴犬呢？究竟个主人你点解会走失咗佢嘅咧？你有冇见到事主系点样救翻呢只狗狗上车嘅咧？真系 系啊，呢个会好想知啊！咁啊，最起码开心就系见到后尾咧，好似有佢个主人咧，即系揾得翻， 就话揾得翻佢。 系啊，呢个系最紧要咯。 点解可以走失到嗰度嘅咧？ 唔系 我估啦，走失咗就又唔我即系我咁谂，譬如可能都有人住尖沙咀噶，近尖东嗰边都会有噶。佢走咗嘅话，佢咁样跟住转入红隧嘅话， 但 因为其实都唔系好远啦。 但因为入到隧道口范围，你真系闻所未闻噶嘛。同埋嗰度车又多，狗啊天生会避险咧，冇留住已经走中入去。 我试过有另外一次咧，就系喺个都系道路上面嘅，我唔记得咗系边一条路啦。但系好明显系都系属于高速公路啊，多车行嘅，好多条线嘅。咁啊两边都有，中间有阵时咧会有啲位置系种咗树啊之类咁嘅。我见到有只狗咧就咁喺嗰个中间嗰啲灯柱位啊，有啲草地啊咁样嘅时候咧，佢喺两边左右行车线嘅中间嗰度，佢瞓咗喺度休息咯。喺嗰一刻咧，我首先个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你点解会过到中间嗰度噶？即系你都识过马路，但系同埋佢唔知点解佢系即系个感觉似我晒喺个晒太阳嗰种嘅。 有啊，我都有见过类似嘅， 但我都会拗头噶，担心嘅都会有。 我有另一个担心咧，不过我怀疑都系我太杞人忧天啦。就是、有好多车主咧，佢会载埋只狗出巡噶嘛？你都试过带摩尼啦， 摩尼好中意，因为 但究竟佢哋你会允许佢咧离开个车窗几多范围？ 我系会俾，因为摩尼好中意嘅，佢就会喺个窗度爬咗出去，揿住就望风景，同埋啲风吹住佢就好开心嘅。但我只手系从来唔会离开过佢条， 冇错，狗带 狗带，唔知狗带啊，因为个狗带绑到上身噶嘛，我一只手捉住新个狗带，一只手咧就攞住即系狗带个绳头嗰个位置度，我两边都捉住噶， 系啊， 我唔会俾佢有任何嘅可能性离开我个手啊。 但系我见过太多咧嗰啲。即系可能主人咧，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太信任佢只狗定系咩咧？我见过几次咧，我直情喺车后边望到咧，佢只狗咧半个狗头爬出嚟咁就 系 咯。 摩尼都系噶， 同埋最紧要系佢冇绳噶。 哦，咁呢个我就唔容许 啦。我每次我 睇得唔清楚冇绳。 喺前面，譬如可能大家停红绿灯啊，或者咩咧，我有几次我望到，我同老婆讲话。喂，冇醒喎，佢咁大胆嘅，跟住大家都惊噶，跟住唯有安慰自己就话，可能佢哋惯咗咧，可能 train 一只狗好好， 系啦，唯有 系咁嘅。我系冇 train 到摩尼公主咁， 我都唔敢噶， 所以你就绑住佢 系 嘛？ 系啊，捉住佢咯，死都捉住啊，离唔开我五指山。 系噶，所以就算以前所以乖仔咁样咧，车窗半开咧，佢哋嘿嘿咧，我成日都会好紧张。我话喂，老婆个窗会唔会太高啊？佢话佢爬唔到上去噶，吹到风噶就系咁样。 你乖仔太细只啦， 唔系细只反而仲矮。 佢要跳出去都跳出去， 所以咪 佢哋嗰啲都系大狗多嘅，我见亲嗰啲。 摩尼好大只咧，就好似好啲嘅。 系啦，但你见到有阵时你真系好容易望到马路咧，佢哋特别系啲大犬就多啲嘅，嗰啲咩金毛啊，或者嗰啲 husky 嗰啲咧，你见到佢嗰啲好大只。 系佢好稳定嘅， 但 系 佢都擒得都几出下噶嘛，我成日都惊噶。 其实我都好想问一下咧，即系唔同嘅听众咧，你哋有冇试过有啲嘅经验咧？即系你 系 宠物嘅主人，又系车主嘅话咧， 点样搞？每次出街嘅时候咧，又用啲咩？装备系叫稳阵啊，佢又安心又定，因为唔系只只狗都可以坐得车， 系、 啊、会惊啊嘛。 系啊，有冇试过有啲嘅经验？就算系的士司机大佬都好噶，即系可能咧，你哋都会有阵时可能有唔同嘅宠物啊上咗车啊，又或者你本身系宠物嘅主人，亦都系车主咧，带你哋嘅宠物出街嗰阵时，有冇啲咩特别嘅遭遇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系啊，又或者你啲装备咯，即系可能譬如话 装备嘅紧要啊， 防甩狗毛呢件事已经系好紧要噶。成日都系成车都系，哇甩到咧白色啊！跟住如果你系嗰啲皮都好似好啲，如果嗰啲唔知咩尼龙或者绒嗰啲，哇黐到咧有啲放弃咗治疗噶啦！我见过有啲车咧全部甩晒。 我自己想问一下我嘅听众们嘅，因为有一个咧我始终解决唔到嘅，始终佢哋系即系。宠物啦，咁佢哋啲爪都有啲少少利啦。摩尼就好中意咁做嘅，就是、我坐咗喺前面个车位嘅时候咧，佢咧就会四只脚都坐喺我大髀上面，跟住咧，但架车会喐噶嘛。哇！我嗰对大髀每一次都系花晒 咁 样离开。 咁大只， 系啦，佢都成十五 kg， 即系都卅几磅啦咁样。佢喺度咧又会，因为佢都会跣， 佢稳，佢会稳阵叫爪住。 系啦，佢都会爪住噶嘛，跟住佢就会哇，所有爪都喺我大髀度。同埋你都知道即系。 除咗大髀之外，仲会有其他嘅地方都喺附近噶嘛？ 佢揾唔到噶， 佢贴住 揾唔到噶， 踩滞一样啊，痛噶。 觉得得意啊嘛？行石春老麦，佢觉得 哇，你谂到咁样嘅，我只不过系谂咧，可能有阵时架车喐，佢会跣脚， 系啊， 跟住就攞咗个位嚟就你。 你冇开心啊？ 真系痛噶， 唔系我都好开心，我见到只狗咁高兴， 佢就好开心， 你就好难受啦。 啊，咁样噶， 摸完就。 喺后边啊，吓后边有位噶， 唔舍得啊嘛， 唔舍得， 唔舍得啊嘛， 你自己攞嚟嘅， 唔系你着咩着条厚啲牛仔裤咯， 系即系，但系有阵时跑步嗰啲唔会着， 你落车咪换裤咯， 咁点换啊？ 你落车先换唔得咁咯？ 你唔记得咗佢嗰个半冷坑嘅开篷车嚟噶嘛？ 即系啱啱拉链拉到一半个篷就开咗啦。 我觉得因为佢中意开咗缝，咁佢又中意开咗缝，但系喺后面嘅话咧，我就系担心开头佢会唔会跳咗出去嗰样嘢，我离远咗。我都有担心，所以摆我大髀，我觉得安全啲。 咁啊系，我就唔惊佢摆喺后边嘅，不过佢会自己擒嚟前面咯。喂，呢个真系可以都试下倾下位 啊。 系啊，一八七二三八八，有冇试过宠物坐车啦？有咩经验啦？ 可唔可以问下，即系大家又推你下？ 好啊。 阿柴犬点解会 系啦？冇错啦。究竟有冇人可以帮我哋解答下？ 又或者个狗主你而家搵翻只柴犬，你又几开心咧？究竟个过程是怎样嘅话咧？ 得梗系开心啊，但系问题系点解会走失咗佢咧？ 唔通真系好似我推你咁样？ 咩啊？ 佢个车度跳咗出嚟。 今日我哋系咪？一个推理嘅节目啊， 推剧。 电话号码几多号？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车上面嘅宠物，你如何去稳固佢，定佢安心咧？等佢等唔使惊啊，走甩佢啊！ 各种带宠物出街上车嘅经验，无人欢迎啊！电话号码18723888。 你里边了只真面纱。随歪风去摆漏，壮汉踏遍了几鞋兽，随便践踏礼约，现今配置手那水一刀重手，游戏发咒会批斗，困进车里发生异兽，唇斩到变乌垢，有血有剩却非战过。 哇！妖字时代啊，陈雷啊，炮哥啊，咁啊啲歌词都都几到肉噶吓，风骨应对者荒谬，谁亦张口冇爪，大家慢慢听啦吓。喂，但我哋今日张口冇爪嘅咧，系嗰只呜呜或者嗰啲宠物、 嗯， 究竟你有冇带啲呜呜啊宠物啊搭车出去经验咧吓？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喂 ，Hello， 风骚快活人， 你哋好啊， 你系雷小姐系嘛？ 陈 小姐，陈小姐，请讲。 系啊，我想问我只狗咧搭亲车，我哋搭亲私家车咧，佢咧都震到猫王咁嘅。 我嗰只都系一模一样。 啊，点搞嘅真系？同埋咧，如果落雨天咧，嗰时个水拨开咧，佢仲要搵窿捐到佢机位嗰度。 系啊，咁搞 笑，即系 佢惊水拨啊！ 我觉得佢惊水拨个声， 系咪啊？ 同埋落雨佢都会惊嘅。 哦， 点搞咧？ 细胆咯！你嗰只咩狗嚟噶？ Poodle。 哦 ，Poodle 嚟嘅，其实我问完都冇意思，我都唔知道。 你都系咁样噶？ 我只摩天使都系好细胆噶，佢一出到街咧，但系佢好得意，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咁咧？譬如我由屋企出发，哪怕去任何一个地方咧，你就变猫王噶啦。但系你由嗰笪地方咧，就算你去到婆罗奶，只要你系准备翻屋企咧，佢又 feel 到 嘅，即 系 翻屋企嗰程佢就 OK 嘅， 安静到咧瞓狗狗猪咁样噶。佢唔知点解佢会， 佢翻嚟嗰程就乖啦，系啦， 一模一样， 即系知道翻屋企。 系啊，系啊，佢唔知点解可以有咁得意嘅感官系可以住备好嘅。嗰阵时我有问过一次嘅嗰啲狗只训练师咧，佢就俾咗一个建议我，不过我懒就冇，从来冇做过。佢话嗱，你可以试下咁嘅，你每次扮带佢上车先。咁点样呢？一上到车就有零食俾佢食，跟住落翻车。佢话咧就 翻屋企， 系啦，跟住翻屋企。佢话咧，你俾个习惯咧就系上车有嘢食，或者叫做上车有着数。 系 咁咧，佢就会适应咗咧上车有着数。咁我下次上车我就唔会嘈，就咁样嘅。 但系 上亲车佢就唔中意食嘢，水又唔饮，嘢又唔食 嘅 喎， 惊啊！你写一个开风骚快活人俾佢听啊！ 我平时咧，如果提住喺屋企啦。落雨啦，行雷闪电咧，佢就半夜醒就要爬上床揾人，系有冇咁样噶？ 胆 嘅，我都有朋友嗰两只狗仔系咁嘅，行雷嗰啲咧就仲大件事， 系啊， 成晚冇得瞓噶啦， 喊噶啦，我啲狗都系 抱住佢哋或者揽住佢哋，即 系 我哋 系啊系啊， 阿田趁小朋友都话揾啲嘢扎住个心口啊嘛，系咪？你攞你强而有力嘅臂弯扎住佢个心口。 但如果窝窝就捏后颈咯， 后颈即系抱住佢咁样。 捏后颈，因为呢个话佢哋以前妈妈狗咧，佢系咁样担啲。担啲狗周围走噶嘛，所以你一捏住佢后颈咧，所有狗就会即刻有翻嗰个天生嘅感觉咧，就话妈妈嚟咯，妈妈担住。不过呢个妈妈点解黑骨碌碌嘅？阿祖嚟嘅， 紧要啦，都系有人 都系妈妈嚟 咯。 我就系另外一个方法，都系颈嗰个地方嘅。譬如有阵时，譬如 Molly 佢见到咧其他嘅狗嗰阵时咧，譬如行山嗰阵时咁样啦，佢会好紧张嘅。你见到佢，我就会咧扫佢颈前面嘅位置，好似帮佢按摩咁样咧。因为有兽医教过我咧，咁都可以帮佢舒缓紧张嘅情绪。 呢个系咪按摩师教嚟噶？呢个通淋巴喎。 系啊，我唔知道狗嘅淋巴。 即系将个颈按摩啊， 系啊，即系上下咁样帮佢捽下，好似我哋而家自己摸住啦。我哋当而家摸住个颈喉骨两边。 嗰度真系淋巴噶，你一揿会吞口水噶。 系啦，你揿住佢，唔系好大力。 喉骨嗰边啊，定前边？ 你好揿佢喉骨啊， 喉骨嘅左右两边，跟住你好似帮佢少少。 即系同佢按摩咁样咧。 系啦， 我都好中意嘅，但我未 试过 按 颈 个位。 系啊，你试啊，咁跟住咧就可以令到佢个情绪冇咁紧张。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咗曾 Sir 一样啊。 我都系啊。 我哋仲要分享， 我哋仲要讲话，千祈唔好落按摩油喎，唔使。喂，但系陈小姐，咁你揸架车带只狗出去嘅时候咧，你嘅车里边有冇啲咩特别准备嘅？譬如会唔会有尿片啊？会唔会都摆埋？ 有啊，乜都有啊，乜都齐晒。 但 系 佢有冇？ 系啊，我要绑住喺车度添，咪就将佢。 系咪啊？ 佢都好惊。 但系佢有冇试过喺车度 周围走，要伏匿埋咯，好惊咯。 哦，咁你个车身应该系咪已经烂晒噶啦？俾佢搲啲痕迹。 我又冇，好少少，我铺晒啲。铺晒啲嘢喺度噶，系啊，佢搲得好紧要噶，如果唔系真系烂噶啦。我 仲 系试用嗰只咧，如果唔系真系肯定烂晒，佢指甲又尖咧，一紧张只爪走晒出嚟噶嘛。 冇错， 嗱，你每次带佢上车都好似挣扎一轮啦，咁到目的地啦。跟住佢又嗰个心情 就冇事㗎啦，就冇事。 係啊，冇事又好开心， 好好 啦，有狗狗定去玩狗狗，有狗狗佢就好开心㗎啦。 係啊，我嗰阵时咧，我最近嗰架车系即系而家换噶嘛，之前嗰架车咧已经系摧残不堪咧，佢烂晒啦嘛，咁咧我老婆又好醒噶，即系我觉得所有。车主嘅狗主咧都可以参考一下，佢去淘宝度咧订咗嗰啲咧，即系嗰啲凳垫啊，好平，咁十几蚊一块咁样咧， 真係爭好遠啊！佢擺咗上去而家張凳上面之後咧，保護到，因為我只毛又擒上去咧，佢又有陣時會自己又搲又剩咧，全部或者放完狗佢咪污糟嘅，你點一抹 pat pat 都有少少污糟噶嘛。佢而家咧擒上架車度咧，就有個車嗰個座墊咧隔一隔，嗰個座墊又洗得十幾蚊，哇！救翻你架車真係～争好远啦，因为你毛巾都唔系即系咁稳阵咧，可以成日铺上去咁样。 即系上网淘宝 有啊，你边度都有噶啦，你淘宝又得，而家你去成日都话噶嘛，唔使上淘宝，唔使去深水埗，去唔知边度买啦咁样。你自己谂个方法解决啦。 Okay, okay, 好啊，好啊， 多谢你电话。 好，唔该晒， 谢 谢， 拜拜， 拜拜。 我哋变咗车有外宠啊， 系啊， 系咯，我哋同阿 Lu 嗰个家有外宠，我哋分开版本，我哋叫车有外宠。 我怀疑呢个题可能阿 Lu 都有开过。 应该 系啊，系啊，但我突然之间觉得咧，我觉得好开心。 我哋好专业啊，的确。 嗱，首先我唔觉得我嘅答案系专业嘅，即系经验分享。 我哋扁桃线啊，唔系扁桃线，淋巴 线都系啊，头一低千祈唔好揿啊。 但起码咧就 是、 我哋嘅听众咧，如果你遇到一个问题嘅话，佢会谂起我哋问我哋，可唔可以帮到佢啊嘛。 同埋我终于知道原来好多狗都系咁紧张 啊。另外有个听众都打电话嚟啊，佢话阿祖啊，佢话你。怕阿摩嚟找你，佢话你带条大毛巾垫住喺你嘅脚度，佢咪唔搲到你咯。 系咯， 好简单嘅 方便啫嘛。 下次一定会咁做。不过我多谢呢位听众啊。 系啦，好啦，就要听新闻啦 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现在由陈宇谦去到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特区政府是否正考虑引用紧急法订立法例，而这个做法又是否比出动解放军平乱更可行。林郑月娥回应，所有香港法律如果能够提供法治手段以止暴制乱，政府都有责任检视，强调会依法办事。他又说，已经延续两个多月的社会纷争，政府有信心可以自行处理。又话从来冇想过用暴力处理，如果有违法事件，需要执法机关，主要系警队作出拘捕行动。林郑月娥喺行政会议前表示，警队至今处理几十场冲突，面对越嚟越烈嘅暴力行为，甚至肆无忌惮攻击警员，警方都沿用最低武力。对于星期日有警员使用实弹真枪示警，林郑月娥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已经解释，在当时危急情况，警员人身安全受严重威胁，要采取行动，有关行动符合最低武力和警方指引。他希望市民客观全面地看事情。林郑月娥又说，看不到争取示威诉求和骚扰警察家属之间的关系，批评不断恐吓家属，特别是警察子女的行为。警察子女将要重返校园，希望教育界会保护所有受欺凌的小孩。不至于有警员被拍到虐打一名被拘留的62岁男子。林郑月娥说，会对所有暴力一视同仁，警方已经对怀疑涉事警员采取果断行动。全国政协委员林大辉日前获特首林郑月娥邀请讨论构建对话平台，他在电台节目形容政府两手空空，在没有创造有效条件下要求对话是不现实。他建议政府换人变阵，带来新作风。林大辉认为，要求示威行动平息后先对话不现实、不可行，政府需要展示出诚意，先能够创造对话空间。他说，反修例风波以来，未能就社会形势作出适当判断的官员，有需要负上责任。其中，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责无旁贷。他觉得新人会带来新希望，可能会为现时的困局带来新方向。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获批的占中发起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认为，政府需要回应市民的诉求，才可以解决反修例运动的根源问题。止暴制乱不能够解决现时的暴力冲突。戴耀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民主运动的出现在于政府未能回应市民诉求，如果社会的不公义情况不能解决，香港的暴力冲突情况只会变本加厉，甚至市民对勇武派的接受程度将会越来越高。他认为有必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每宗冲突各方使用暴力的合理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07点，升26点，成交金额3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9点，升20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6.6，升6毫；盈富基金26.45，冇起跌；美团点评76.1，跌1毫。中国平安90.55，升5仙；建设银行5.81，升6仙；中国铁塔1.79，跌2仙；友邦保险75.15，跌3.5；工商银行4.89，跌1仙；汇丰控股55.95，跌2.5；华夏沪深342.85，升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05.71，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6，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161，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00点，升239点。港金现价报14,3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7.42美元，卖出1,528.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有咩绿色建筑？其实你身边唔少住宅、商场同写字楼都已经系绿色建筑设计，既节能又减碳，舒缓气候变化，亦令生活环境更舒适。今年香港绿色建筑周将会有城市定向、巴士导赏团、环保工作坊等。9月21至22号，约定你，即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睇睇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真的受伤了。 呢个 MV 嘅时候咧，佢话自己系完全投入到歌词入边嗰种为爱背负一切伤害嘅意境嘅。当见到化到以假乱真嘅伤口嘅时候咧，更加有一刻以为自己真系受伤。作曲 Bassi Abouser、 Andrew Gilbert， 填词有李聪，编曲系 Hers， 监制系冯汉铭。今个礼拜上到第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5位 ，Jinny 以爱情的罪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Mand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气温相对湿度76%， 系啊，继续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有黄耀祖喺度，问下田先啊吓， 我要讲两单新闻， 哦，两 单新闻都 系 同偷嘢有关嘅。 做咩今日成日讲埋啲咧？又揿钱又偷嘢， 揿钱同偷嘢系两件事嚟噶，阿姑 感觉到 系啦， 同啲钱有关嘢， 系啦， 钱就中意噶啦， 财物有关嘅嘢 系啦， 点啊？ 两个都系同偷嘢有关啦。咁首先偷嘢就梗系唔啱噶啦。 当然， 我哋首先去纽约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纽约点解咁好咁开心？好支持啊你， 未去过啊嘛？ 我都未去过纽约 啊， 嗱去。到紐約嗰度咧，有一個男人就去偷嘢。佢，嗯，偷嘢嗰陣時咧，佢就係打劫一間嘅雜貨店嘅， 啊， 即大家要嘗試諗下，同嗰邊嘅雜貨店同我哋香港嘅士多都似嘅，即 係收美金咁解。 係啦，嘢食啊，各樣嘢都有， 嗯，全部寫英文。 但佢哋嗰邊咧係多我哋一樣嘢去賣嘅， 係 哦， 有一樣嘢我哋香港嘅士多呢類型咧係一定冇賣嘅， 賣槍。 唔係 大麻， 唔係件事係合法嘅，不過你就 係，哦，我賣三級嘢， 唔係都唔係 咯， 三級嘢都合 法，都合 法 噶， 唔合情啊，好啦， 合法啊嘛，係咪？ 唔 係 噶， 唔食得嘅， 唔食得嘅， 係嗰度先買噶咋？ 外國嘅士多啊便利店係有啲地方有得賣，香港嘅士多便利店係一定冇得賣嘅。唔系，诶，同幸运嘅嘢有关嘅， 哦，彩票，彩票， 冇错啦，嗰边有得买，即系你做唔同嘅彩券噶嘛，系咪先？竟然有一个贼佢去打劫，我真系唔知佢谂紧乜嘢啊吓，可能佢真系想 佢打劫彩票啊， 系， 仲要系未开，即系 未 开张张， 因为嗰边咧， 因为要买噶嘛，系啊， 系啦，有啲咧就可以你自己刮，或者你可以买唔同嘅 number 嗰啲咁样咧，你喺士多嗰度咧，佢哋都可以发售嘅咁样。今次咧喺纽约咧，即系要第一单嗰嘅新闻咧，就美国纽约有一位嘅男人咧，就去打劫，去抢咗喺间士多度，抢咗价值$8,000嘅彩票，即系抢咗60,000+嘅彩票。你谂下， 哇！ 如果系我哋香港买六合彩20蚊一条嘅话，佢真系抢咗 好多张， 好多酒， 系 啦。佢目的咧好明显啦，我觉得佢觉得咧，即系打劫嗰啲咩嘅便利店嗰样嘢咧，杂货店咧都唔会打劫到好多钱噶啦。 即系嗰个收获有限。 不如再搏一搏咁樣。 但係個傻仔嚟啊！咁佢知道即係嗰個彩券啦，叫做咁，可能佢哋都有 number 喺面頭噶嘛。 即係知道係邊一間賣出嚟係咪啊？ 雖然唔知道個底嘅 number 係咪中咧，但係你知道係邊間彩票喺邊間鋪頭啊？可能嘅嗱 A 公司可能1-100 ，B 公司係101-200咁樣噶嘛。咁傻仔， 我唔知道有冇呢、這個，我有試過上網查嘅，我真係揾唔到呢個資料，究竟有冇指明咧啊？呢一 可能 係 冇 樣型嘅號碼，就係 有。 喺一间度发售，真系唔知道，我揾唔到呢一样嘢。但系佢就真系有一个男人咁样去搏一搏啦，唔系中，而家咧就捉佢唔到嘅。佢有冇中到唔知啦吓，佢中咗嘅话有冇得分钱都唔知。但我估如果除非真系蠢得咁紧要啦，即系明知啊， 你明知有偏好嘅 系啦，有偏好嘅， 但 系 佢未必知噶嘛自己。但个问题我唔系惊佢蠢得滞，我惊佢黑得滞啊。 会点啊？ 佢会唔会买偷咗咁多张都唔中啊？ 有咩出奇啊？ 系咯。其实佢最大嘅风险反而呢度喎。 但我哋都系咁讲啊，歪人系冇得请嘅。 系 系，佢应该唔会中嘅。 系啊，嗱，我估系唔中。我哋跟住我哋飞去呢个浙江嘅杭州啊，好唔好啊？ 杭州， 杭州，系 啦，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系 啦，杭州，系啦。呢个男士咧就证明啦，嗱，打劫咧系冇出色嘅。 边个地方啊？ 杭州，杭州， 好嘢， 系啦，系啦。佢咧今次做咗啲乜嘢咧？佢好衰， 呢个男人喺边度打劫啊？ 杭州系啦，佢21岁，佢咧好打劫唔打劫，真系冇出息啊！ 系作为一个男人度打劫， 佢打劫乜嘢啊？佢 打劫色咯， 冇错，类似噶啦，唔系劫色，佢偷人哋条底底。 哦，咁样啊， 好衰！但系佢偷完人哋条底底之后， 佢喺边区偷啊？ 佢喺杭州偷底裤，咪杭底咯。 是韩底啊定韩底咧？ 系咯，哇，好彩咋，真系。 但系佢最终系俾人拉咗嘅，你估下点解啊？ 因为条底裤有色型嘅， 我可以答你，佢令到条底裤有色型， 佢令到条底裤有色型。 嗱， 个 底 裤 系冇追踪器喺度嘅，个 头度揸嚟走啊？定系佢着住条底裤，跟住跑步有 GPS 嗰啲定位，周围话俾人听。 我只可以讲，我答咗你噶啦，就系佢明明谂住偷嘅，但佢最终令到嗰条底裤有色型，所以佢最终俾人哋拉咗。 佢系咪偷咗 一个字咸湿抵佢嘅？ 咁我知啦， 咸湿噶啦， 咁我知点解啦？ 留有痕迹啦， 留有口水， 佢系留有一啲嘅痕迹，但系唔系你谂嗰种嘅痕迹。 我就谂口水，口水，我话口水， 唔系口水， 指甲、指毛， 唔系指毛， 唾液即系口水。 眼泪 DNA， 佢望住佢望住条底裤流泪，咁贵嘅底裤就着喺佢嘅身上， 真系好可惜。 我就冇机会， 我自己 跟住就开始喊。 我以为你我自己就冇底裤着，我都系想偷条底裤，好似充饥一样啫嘛。 又或者佢会唔会检查到条底裤咁样都变咗黄色？太核突啦！ 佢系留有咗啲咩咧？佢留咗个字条啊！ 啊， 所以我话咩啊？佢真系咸湿咯，因为啊，佢咧就 哦药炮 咩啊？ 对， 佢留条字条喺条底裤度。你的 M 码就是等待我的大码，让我们一起嚟加码，一定是咁样。 真 是 类似 吓， 所以话真是咸湿。 佢真系留信息俾嗰条 底裤 嘅 主人， 女主人 冇错。 跟住就话约 佢留低咗个字条喺度写啊！ 你黐咗线啊，真系 姐姐啊！ 你当呢个世界真系冇 我唔知 点 翻译啦，因为喺内地啦，佢系叫小姐姐， 小姐姐咯， 系咪 妹妹仔咯？ 妹妹仔， 妹妹仔。 跟住佢就讲啦，穿。这么性感的蕾丝内裤啊， 蕾丝咯， 系啦，蕾丝底裤，跟住就话啦，可以聊聊吗？系啦，就可唔可以倾下偈啊？咁样，跟住咧，嗱，你就咁写，已经咸湿，即系呢件事都好骚扰啦，系咪？ 唔系啊，佢话聊一聊啫嘛，可能想同你探讨一下风化嘅问题咧。我建议你着翻阿婆底裤遮多啲，可能佢系出于好意咧。 但可能就有呢个咁样嘅好心肠啊， 然后 佢仲好惊呢位女士咧会搵 唔到佢， 佢留低咗自己嘅社交账号啊，叫呢跟住咧就将呢个字条咧放咗喺呢个事主嗰 条底裤度， 系啦，跟住咧就俾事主嘅丈夫发现咗，咁你谂下点会唔报警啊，大佬？ 可能佢个丈夫可能嬲啊， 以为偷情啊，大佬， 老婆。证据确凿咯，撩埋啦，连你条咁私隐嘅底底喺屋企之后，老公见到都会喺人哋手上面，你真系 百词莫辩啊！ 佢洗都唔清， 佢条底落咗出街啊！ 喂，咁你冇 识有人哋啊？咁啊，咪即系话 你呢个咩不守底裤道啊？咩裤道啊？底裤咯，不守底裤道啊！你又似你啊？ 两边都解决唔到呢件事，真系好复杂性 嘅。系啊，所以最终呢个男人咧，即系想偷底底，但真系太咸湿。你偷已经咸湿噶啦，你仲要留字条？ 佢冇偷啊， 佢有偷亦都有留。 如果唔系佢点留字条？ 咁佢留，佢又 可能有多过，可能人哋多过一条底底。 系咯，佢偷唔晒喎佢。我以为佢如果 赞佢偷唔晒， 同埋如果佢哋咧大陆嗰啲微信咧，佢哋会有 QR code 噶嘛？点解佢唔索性将个 QR code 摆喺底裤上面，跟住咩都唔讲啦，含蓄啲，佢就净系印咗 QR code 喺上面。跟住个老婆翻到嚟洗衫嘅时候，我话啊，点解条底裤多咗 QR code？ 码嚟嘅呢个， 我个蕾丝花纹唔系咁嘅，系咯， 跟住 花嘅， 系啦，跟住老公见到就话：老婆，你底裤有码，废话啦，有码啦， 有 码 咩 size 啫嘛，我哋都有噶， 有条码， 系啦，跟住佢一 scan 嘅时候，咁样揾到，反而有种含蓄味， 有几美啊， 即系唔使留字条啊嘛，你咩？ 唔系佢以为自己个字条啊系可以成功，即系同人哋搭讪到， 佢应该系睇得，佢应该睇得嗰啲爱情动作片多咧， 太咸湿啦， 咩都。咩桥段都会令到最终会发生佢哋埋身肉搏嘅画面噶嘛？ 你睇得太多啊！ 唔系我冇睇到嗰款嘅。 喂，最终系咪成之愉快噶？ 系俾呢个公安咧系拉到嘅呢个。 如果俾我老公，我系会亲自赴会。 其实 你 见 着我嘛？ 系我着嘅， 系啊！我睇你点死？条 T 恤系我着嘅，点啊？ 系啊！ 男人唔着得你试啊！而家系咪唔得先？ 你唔好羡慕我啊，系咪啊？唔系嗰个男人，嗰个男人。 我唔羡慕你有，我唔想知你系着咩啊？ 你使唔使落雨翻去收衫？你想唔想啊？你惊唔惊啊？ 开机一刻睁开眼，地阔天高。迷途等于有最大自由度，你失足一百步，我有局于云雾，极疲劳都可知道景点分布。关机一刻呼口气，又到清早，从头开始照拒绝半难度。明明人生曲折总无比忌可，胜过经验定蓝图不可等到青春衰老。 前途哪里种着花，沿途会有怪物吧，大概先要输过，先有必要转个方法，平衡性要注重吗，未怕摔跌终会跌倒很困，一制锻炼我不怕，他关一刻几多次毒气得太早，原来根本爱世上没平路，为何曾经疏忽几个要分数，前途哪里种着花，沿途会有怪物吧，大概先要输过，先有必要转个方法，平衡性要注重吗，未怕摔跌终会跌倒很困，勇气未变吧，大概不要失策，只有心理那个关卡，常常太过正面吗，面对这个开放世界荒诞，哪怕过程太晚， 啱啱听过嘅有 Lester 庄正嘅《开放世界》，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便利店 系 全世界都有， 啱。 便利店有啲咩服务？ 便利嘅服务 而家多咗好多咯，买嘢咯一定有。 便利嘅服务， 缴费服务啦。 不如你调转问有咩服务系冇嘅咯？ 哇，咁 都有好多服务冇喎， 真系好多都有。你讲啊， 系啊，你讲， 你讲啊， 咩 咸湿嘅服务冇啊？ 点解无端端有啊？佢有咸书卖噶。 哦，又系，但咸书 都系服务嚟噶， 都可以咁。 咪咯，我啱啱问你有咩服务啊？ 因为可能而家个世代改变得太快，咸书觉得好碎料，你明唔明白？即系唔想系咸湿嘅。 唔系想讲呢啲，系冇呢啲嘅，系啊， 好啦，你直接讲啦。 唔系，我就系问你 有啲咩卖， 有啲咩有咩服务，有咩卖？ 我真系话俾你听，乜都有咯。特别如果你去台湾同日本嗰啲咧，佢有埋台凳，你可以喺度食饭噶咯，已经。嚟有嗱，我又喺试过台湾，佢有啲咩？佢真係好似连打机啲用具又有。 係啊。 你係啊，佢有好多遥控器啊。 即 係 变成係小型超 小型超市。 其实不过便利店都係小型超市㗎。变成因为佢小型嘅关系呢，就有一啲大型啲喺超市里面嘅货物，咁就冇得买。 衫都有得买。 嗯。 我嗰次喺台湾落雨湿咗，我都有特登喺度去搵件衫，真係有佢有 T 恤卖㗎。哦， 你讲嘅系边一个地方啊？等我收集个范围先。 因为如果香港咧就相对窄啲嘅，譬如话香港你冇衫卖噶嘛，系啊。 台湾咧就 台湾真系太多嘢卖啦，真系。 台湾嘅便利店而家可以俾你， 俾你洗头。 洗头佢好多好多嗰啲费用嘅， 呢个就真系冇啦，冇洗头咯，冇冲凉咯，冇 洗衫咯， 又唔使咁夸张嘅。 好夸张咩？唔夸张。 不过呢个我觉得就更加夸张，你会觉得吓 烫衫。 同边个方向有关先咧？ 托儿服务啊， 又唔系嘅。 边个方向嘅先？譬如话男人、女人用啊，单身人士用啊，家庭之余啊。 我又猜晒我是谁啊？嗱，呢 样 嘢， 俾上个例子我嚟。 男女都用得嘅， 系啦，讲啲废嘅贴士啦。 贵嗱， 男女都用得，咪即系人都用得咯。 系啊，系啦，贵价嘅，贵价嘅， 贵价嘅， 同埋你会个嗰样嘢要预约嘅。咁但系竟然喺便利店有呢个服务。 真系剪头发， 唔 系睇牙医，睇病。 好贵， 好贵嘅，睇好贵嘅牙医， 剪啲头发好贵嘅， 剪好 贵 嘅 头，好矜贵嗰个贵 嘅。职场整自助餐，职场做嗰啲咩铁板烧， 男女都会做啊？ 男唔系做啊？ 食定系用嘅定做 嘅？用嘅一个买卖嚟嘅， 买卖 就 买 啲 配眼镜， 买金，买金。 眼镜 几贵啫， 好贵噶！我 眼 镜 可以都几千蚊，你算唔算贵啊？ 十岁啦， 我嘅贵系讲紧可以断十万蚊计， 咪咯！ 哇，你谂下超市，唔系超市嘅 便 利 店 啫，系啊！ 律师见律师，签字 服务啊， 系啦，搞离婚，专喺嗰度，够便利啊嘛，因为 真 系 好便利， 六位数字咁贵 啊，断十万蚊计， 真系分身家，平安纸， 买楼近诶又唔使咁贵， 租 买车啊，哇！ 买车啊！ 喺嗰度买车， 竟然咧可以咧喺 即系佢系提供签约嗰个服务定系点啊？ 系啦系啦，啱啊！佢咧而家真系便利店，真系佢嘅一啲真系便利得好紧要，廿四噶嘛佢哋。 系啦系啦。 跟住即系话咧，佢同一啲汽车公司合作，合作咧就系话咧，喂你嗰当然咧，佢嗰间汽车公司有啲乜嘢嘅牌子嘅车咧，就真系可以摆晒喺度。佢俾埋学你话真系有台凳噶嘛？ 系啦系啦， 唔系我嚟俾你食嘢啦，我嚟俾你倾生意 签约。 签约， 但 系佢 现场冇车嘅。 唔系，佢咁样嘅，佢俾你作一个平台，你可以喺嗰度做一个汽车买卖嘅，即系话你喺便利店里面可以做呢个叫做预约睇车，个车就会嚟到你嗰个铺头面前， 去到便利店嗰度。 系啊系啊系啊， 悭翻好多铺租喎，咁样对嗰啲车行。 唔系，同埋呢个车主都舒服。我食住佢嗰啲串烧啊，饮住罐可乐，等你架车嚟，然后再上去睇睇。 跟住如果你搞掂嘅，即系当然啦，你交易成功，咪喺里面佢度做埋交易，因为佢又唔系台凳俾你噶嘛，呢个平台喺度直情。 真系几好啊！搭建一个买车平台， 你谂下，梗有一间喺附近噶嘛，咁咪即系会方便咗好多唔同嘅朋友。你要买车嘅话，喂，做生意成件事，喂 ，win win 啊！ 其实你只要你去。台湾佢哋咧，因为地方大，相对咧，佢就真系可以有好多无限空间出嚟。 同埋你会觉得哦，即系我唔使下下限住佢，可能六点钟闩门，咁你闩门之前走去赶赶赶， 冇错冇错，系啊， 廿四啊嘛，我咪即系几时嚟我都得咯，只要你嗰个人喺肯俾呢个服务你，系咪先？ 系啊，因为香港嘅便利店咧，佢真系有啲太细啦，街口转个角落咧，阿田做咗售货员，阿田就唔入到去买嘢噶啦。 系啊， 咁你冇计噶，但系台湾嗰啲真系 真系大到。 同埋佢当你有阵时系公路旁边嘅休息站嚟噶嘛，所以佢出边又有得食嘢，里边又有餐台，佢大成咁啊，真系可以谂好多生意噶。 我仲喺度谂咧，有其他边啲行业咧，譬如保险经纪，而家咪成日咧都会喺 啲大巴星度咯。 系啊，但其实嗰个系多咗一个方法，佢哋可以做生意咯。你有咩问题可以喺嗰度咨询添？咁你谂下， 如果佢有个 counter set 在喺度啊嘛， 系 啊。佢而家仲话啦，如果你喺度咧，即系成功地吓，成功地可以买。睇到架车，跟住咧攞埋呢个叫做牌费，即系真系出到车啦。嗰、那个便利店仲有三千蚊 俾你， 三千蚊啊，送三千蚊嗰个叫做 coupon。 我估个便利店中间一定有抽奖， 梗系要啦，唔系点样俾个地方你啦？ 喂，但系你谂下，而家成日话，即系我觉得呢个香港真系可以借镜啊！成日话香港嘅铺租好贵啊嘛，咁呢一个咧就令到好多嘅生意难做，一定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噶。铺租贵，因为每个月嗰个经营成本就高咗啊嘛。 系啊， 可以即系有冇啲嘅地方喺便利店？大家就搞到所有租都冇咁贵，都开心啲啊！ 而家签收嗰啲叫做嗰啲你订嗰啲货啊，已经好好噶啦，我觉得。 不过仲有个问题，香港做唔到嘅，因为台湾咧，佢嗰啲便利店，我头先就话咧，佢系服务你好多揸车嗰啲咧，长途公路啊，佢门口咧本身有四五个停车位噶，即系你去台湾自驾游咧，你就发觉你见到有便利店，你就泊得车噶啦，全部免费俾你泊。 日本都系。 咁你就可以做到头先咧话，你喺度等，佢就揸架车嚟俾你望。 一定喎。 你香港边有车位俾你啫？ 便利店唔一定系喺门市街边噶嘛，可以喺商场噶嘛。 商場入面都有便利店㗎，咁便利商場未會有停車場咯。 其實佢呢個方便個位置直情係你一行出個門口，佢喺 買完 佢喺度啦。 如果你嗰個鋪位係就近停車場，喺商場出停車場都可以方便嘅。咁你想直諗得通呢件事咯。 香港難嘅地方就是我哋嘅車位咧，嗰個地方我做唔到啊，真係。 准午夜里，十里长街，遍地的烟头跟雨水。搭快车，谁沿途还在播？心爱着谁？谁知我那伴侣，明日快将失去。 今次就唔使 featuring 其他歌手朋友啦，麦浚龙自己嘅作品啊，《情感的废墟》。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咯， 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